早晨，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孔益璇璇仔咧喺星期四嘅朝头早就会陪住大家啦。咁啊，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咩日子先？今日系11月2日嘅，农历咧就系9月19日，咁快已经去到11月头咯，好似十月都冇乜做过啲乜嘢啊！出边嘅温度咧系25度嘅，相对湿度82%。咁早晨啦，咁多位，出边咧话最高温度去到29度嘅，同埋日夜温差比较大啊！依家天气咧都可能会讲下啊，温差咁大可以点样做咧？最好咧饮翻啲滋润嘅汤水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今日记得带翻件衫翻工。同埋咧，就饮多啲滋润嘅嘢啦，饮多啲几啖水，因为天气咧都比较干燥啊。 晨光每日一格。 国人咧就系出名勤力啊，而且咧成日都话奋斗奋斗，趁年轻咧就要奋斗啦。咁但系乜嘢叫做奋斗呢？或者咁讲啊，奋斗嘅意义系啲咩呢？奋斗就系每一日咧都好似好困难咁样，但系咧一年就会比一年容易啦，因为你始终有努力过，你有啲经验系可以使用嘅。唔奋斗嘅就系每一日都好容易。但是每一年呢可能就会比每一年更加难。所以大家记得宁愿攰到哎呀瘫咗在路边都不要呢说不如算了我在家里睡觉了。因为再小的努力乘以365就会非常之明显的了。再大的困难除于365日也都会变得微不足道。所以如果你是狼的话就记得练好你爬牙。如果你是羊就练好自己的脚啦，走得快啲嘛。咁所以人生呢就好似处处都系戏咁样，戏入面处处都可以睇到我哋嘅人生。捱出嚟嘅日子呢或者系拼搏出嚟嘅日子先系人生啊。 年少的千千次破迎向这金色阳光，风景多美，天多阔，诱惑我去偷看。浮躁不安的我们，无法不憧憬桂冠，挥出的爬想机。阻隔着视野的门，前路更宽，赐我这生命，给我用两眼长夜博览众生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知每步每步我誓奋斗，别再有未能动摇命运之手。若结果偏不如意，始终无悔，拼命过去追求。愿你知每日每夜为何战斗，别再有别人未明白自己伤。常挂起天真笑容，迷信有一天成风，高举手痛想追梦，千里外幻变彩虹，还是破空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 首歌是 Super Moon 的沙燕之歌。 晨光 Coffee Time。 出面呢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的，最高的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的，日间干燥，日间温差亦都比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出面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2%。今日咧同大家睇下，原来咧中国嘅科学家已经研发咗一款嘅晶片啊，佢嘅运算速度咧可以话系我哋市场上比较出色嘅晶片，即系 A100 咧多咗成3000倍，快好多。呢个晶片咧目前系可以执行一啲选定嘅任务嘅，譬如系一啲叫做图像识别，咁但系佢嘅运行速度咧，同一般市场上有嘅产物咧，已经系快非常之多啦。咁虽然咧呢一款新晶片就冇办法话即刻取替而家嘅一啲电脑或者系智能手机入边嘅一啲晶片嘅，因为咧佢净系可以拣某一啲任务去做嘅啫。咁但系相信咧亦都可以好快用喺一啲叫做可穿戴装备啦，或者系电动汽车或者系智能工厂等等嘅 electronic devices 嘅。而且咧佢系有助提升中国咧喺大规模应用人工智能嘅竞争力。嗱，呢一款嘅晶片全名啊，有啲长嘅，叫做全模拟电子同光结合晶片。咁样咧，佢就系用光基础去造成嘅，利用咧一款叫做光子啊，一个叫即系一种基本嘅粒子啦，去进行一种计算同埋传送一啲嘅信息，实现一个比较快嘅计算速度。其实咧呢一个概念咧已经唔算好新噶啦，咁但系目前嘅晶片咧依然系依靠电能啊、电流咧去进行一啲嘅计算。咁因为咧头先所讲嘅呢一款光子咧，其实系比较难啲控制嘅。咁而且咧，研究人员亦都发现呢一款新嘅晶片消耗嘅能量咧系少过市场上话比较出色嘅嗰款 A100 咧，少咗成400万倍嘅能量。咁同半导体晶片有少少唔同嘅，佢咧就系透过呢个超微显微镜同埋光信号嘅一啲替换晶体管嘅电啦，同埋电信号咧，或者系利用翻光嘅固有物理特性咧去做一个运算嘅。咁而且咧，佢嘅晶片咧，净系头先讲过啦，可以解决一啲特定嘅问题，咁啊唔系好似智能手机入边嗰啲计算晶片咧，可以计唔同嘅程序或者压缩文件嘅。咁但系可以执行啲乜嘢类型嘅任务咧？其实咧，佢系可以一啲关于系高解像度嘅图像识别，咁同埋一啲低光线嘅计算啦，同埋交通识别咧，都系比较有用嘅。而且咧，佢对于视觉任务咧，亦都系有一定嘅优势。咁如果迟啲咧有一款新嘅晶片可以试下用咧，我都想睇下究竟咧佢系有几快啦。 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就擦洗就割清遗弃？不见面还敢发誓，舍弃断离先高贵。有我蠢不假誓，陪同彼此青春过。 呢一首歌是 Cloud 云浩影的《放下放不下》。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今天跟大家讲一种心理学效应，叫做亚伦达效应。亚伦达其实是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高空走降索表演者，他在一次的重大表演里面不小心就失足身亡了。他的妻子事后就说，其实他今次是知道一定会出事。为什么呢？原来他在上场之前不停地说，今次太重要了，今次不可以失败这样。但是他以往的一些成功的表演，他只是想着我要走降线，这样他只是想着这件事的本身，就没有想到这件事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其实亚伦达效应就告诉我们，过度在意反而才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会令到我们变得更加不理性，情绪化或者是患得患失的。因为我们当想做好某一件事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压力了。我们总是会想，哎呀，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呢，这样我们陷入一种很不理性的负面情绪里面，会将我们的精力摆在一些转牛角尖的位置，又或者是在度谂，哎呀，会唔会疑神疑鬼？会唔会有啲咩事会发生咧？呢一种压力咧，其实系好容易对人产生一个比较大嘅负面影响。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好理智咁样睇清楚面前嘅状况，谂清楚自己需要做啲咩，唔需要做啲咩嘅时候，呢一种压力就会产生积极嘅影响啦。世界上咧有太多我哋自己认为应该值得追求嘅事。又或者太多的一些執着或者坚持。相比之下，其实一份可能不值得的淡然或者是洒脱，更加难能可贵，或者是更加需要我们去坚持。尤其是过度用力是会导致一些反弹，适当的用力加上顺其自然的态度，反而才会拿到一个好的成果。所以下次如果你想避免这个效应，就想即使失败其实都没什么东西，或者借助下其他人的意见，令到自己有多元化的视角，关心回事情的本身，不要分心啊。 在窗边 张想得你共我，仍在脑内只得那段歌，仍在翻滚的痛楚，无变化浸染于内河，仍在心间当初的欢笑掠过，仍在眼眸继续重播，唯独会治疗我，只得那最后现尽烟火。是实是无虚路，无退路，都爱着你。现实是时与地，人与物也没运气。担忧不安顾忌，把终结缓缓地掀起。寂寞是无故事，无意义，都爱着你。浪漠是连眼泪仍带着甜美，还是多么细腻，无办法的别离，走不出这默契。轻轻松开手，总可得到快乐吗？分开可一起，没更好吗？想讲出这偏差，声音却何其沙哑。事实是无去路，无退路，都爱着你。现实是时与地，人与物也没运气。担忧不安顾忌，把终结缓缓地掀起。寂寞是无故事，无意义，都爱上你。浪漠是流过泪，难以被忘记。抛低祝福遍地，跟一句对你不起，难为了你。实实在在爱过，可轻可，怎么讲也错在我。事实是无虚路，无退路，都爱着我。现实是时与地，人与物，满布是错。一起几经跌堕，难挨过人潮风波。寂寞是无故事，无意义，都爱着我。浪漠是完了。 这首歌是 Ian 陈卓妍的《仍在》，我们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再度维持利率在 5.25 厘至 5.5 厘区间不变，符合预期。会后声明指，第三季经济活动强劲扩张，就业增长放缓，但仍然强劲。 通脹居高不下，又指金融和信貸狀況收緊可能會打壓經濟活動，但是影響程度仍然不確定。主席鮑威爾表示，要令到通脹率達到 2% 目標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強勁的經濟數據可能令到通脹進展面臨風險，可能需要進一步加息，但是目前仍然未作出12月的利率決定。他又指市場認為維持利率不變之後再度加息會很困難的觀點是不正確。伯威爾又指暫時不會調整縮減資產負債表的步伐。行政會議召集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他本人或者新民黨從來沒有推廣或者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他認為同性婚姻亦都根本沒有可能在香港發生。至於為何他支持同樂運動會，葉劉淑儀在社交平台發放影片表示，他素來反對歧視和支持平等機會，基本法落實兩條人權公約，這些條約清楚說明不可以歧視。葉劉淑儀說，自從2016年香港已經有一批人士申請舉辦同樂運動會，當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等都表示贊成，認為會帶來旅遊收益，更加令到香港作為一個開放、自由和包容的城市形象更為突出。其後因為疫情關係，運動會推遲至到今年舉行，政府最終亦都提供了伊利沙伯體育館作為比賽場地，指同樂運動會違反法律說法絕對不存在。印尼發生尼克特制 6.1 級地震，目前並沒有人員傷亡和財物損毀報告。美國地質調查局指，地震發生在本港時間清晨前後，震央位於東努沙登加拉省首府古邦東北22公里，震源深度大約36公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 联系香港，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1987年咧，喺香港电台做 DJ 咧，系我第一份工嚟嘅。喺度咧，学咗好多做艺人嘅基本功，好感恩。今年咧，香港电台95岁啦，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陈俊轩、 船仔， 音乐关系。 音乐没有错没有对，就算你弹错一个音，很可能那个音就是令到你一首歌非常大热。信自己的直觉，还有要对自己出了来的那个音乐作品，对那方面是有信心，然后希望这个世界有个角落可以有一个人听到，咦，我喜欢这个彩音。 今个星期有嘉宾傅志日和大家解救他和音乐的关系。 Beyond 的音乐影响了几代香港人，乐迷关许日就在乐队成立40周年，以文学、音乐、文化研究的面向剖析 Beyond 歌曲的歌词。 We don't wanna make it without you， 它得两个歌词，我会觉得它很多地方它是没有唱上去，是用歌词的缺失来讲，加它的缺失。 开卷啦！ 今集我冯杰同郑正恒会介绍新书《踏着 Beyond 的轨迹一》歌词篇。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好啦好啦，6:36嘅早上，咁啊25度啦，相对湿度80%，咁啊除咗咧继续都有阿孔奕璇璇仔喺度之外啦， 你啱啱咪唔记得我个名啊？ 唔系，好荣幸啊，唉，好难搞啊。好啦，咁啊亦都有阿白元浩小白咧就翻咗嚟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同各位听众见面，咁啊朝头早咧可能有啲朋友咧都已经咧复紧 message 噶咯，咁啊复 message 嘅时候咧就会用到啲 emoji 啦。系啦，咁啊 emoji 你最中意用边个啊？ 我最中意用笑喊咯， 即系笑到喊嗰、那个。 系啦，同埋心心 笑到喊咧，佢有两个嘅，打斜嗰个其实我都好中意用嘅。 我冇咁中意用打斜嗰、那个。 点解咧？ 我觉得太 cute 咯，佢啲太可爱啊！ 有咩问题啊？ 即系我个人唔系好可爱啊，我就想整翻我嘅 image 系衬翻我嘅。 哦，我就觉得因为我个人都好唔可爱，所以咧就唯有用啲用呢啲咁样嘅旁门左道啊， 即系打斜嗰啲。 系啦，令到人哋觉得咧我好可爱，都系呢啲哗众取宠嘅方法啦吓。咁但系 emoji 咧，如果俾你估啊，你会估系点样嚟嘅咧？ 我估系佢发现啲人打 message， 冇咗嗰个 emoji 咧，好个语气完全系表达唔到， 系、哦 哦，然后就好似唔知道你闹紧佢啊，定系，因为我发现我有时写啲嘢咧，写出嚟咧好似系其实好正常，我系正常语气嚟嘅，但系写到出嚟咧，我好似闹紧佢咁，于是我喺后面就会加个 sticker 或者系加一个 emoji，、 哦、 我觉得系咁嚟嘅。 而家咧就好多 emoji 啦。之前咧，咁我就未有 emoji 嘅时候，都会打电脑噶嘛。 我系嗰啲冇好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嗰啲其实本身都系叫做 emoji 嘅， 系啊， 系啦，嗰啲都系 emoji 嘅，不过就系用 keyboard 键盘嘅 emoji， 就唔系而家一个公仔咁嘅 emoji 啦。咁嗰只咧，我都觉得几 Q 嘅。 我有时我都会用噶， 系啊，嗰只我都几 like 嘅嗰只，可能因为以前我有用过，有啲感情啦。好啦，咁但系 emoji 咧，原来咧佢有个文字，原来佢就系写住绘画个绘啦，绘画个绘啦，即系巧思边嗰个，跟住就写住文字嘅，就系绘文字咁样嘅， 即系 emoji 嘅意思。 emoji 系咁写啊 ，emoji 原来咧系嚟自日语嘅，即系叫做 emoji。emoji 咧、哦，其实本身就系日文，就系写住绘文字呢三个汉字嘅。 哦， 系啦，所以呢三个汉字，如果你要读嘅时候咧，就会读翻做emoji。咁你英文就变咗 emoji 啦。 哦， 好啦，咁你既然呢个字既然系由呢一个嘅日文演变出嚟嘅，咁但系点解会当初会出现嘅咧？咁样，好啦，原来要数翻咧，即系都上过百年前嘅事啦。 过百年前 系啊。原來 emoji 咧，佢喺過百年前咧都已經係出現嘅。咁啊，最主要咧，原來當其時真係，對唔住啊，真係喺呢個日本嗰度太激動，真係喺呢個日本嗰度咧就先出現呢個 emoji 嘅。咁以前咧，原來最初嘅時候要數到係應該係近江户時代添。 哇，好遠喎、 啊！好遠噶。咁所以咧喺嗰陣時咧，有好多嘅公告咧貼出嚟嘅， 係 即係好似我哋嗰啲即係以前咩清朝啊， 係逃犯啊，通緝啊， 冇錯啦。逃犯啊，通缉啊，或者村长有啲嘢交代嘅咁样，咁你都会贴啲告示喺个 board 嗰度咁样噶嘛。咁啊，而家咧都有嘅，而家呢个年代都有嘅。咁啊，但系就少咗啦，多数都用通讯软件啦。 系啊。 咁但系啲传统，譬如大学入边都有啲 board 噶嘛。 系啊系啊。 系可以俾大家贴嘢噶嘛，咁样。即系譬如城市猎人，唔知你有冇睇过？有套卡通片叫《城市猎人》，可能听众就会记得。 我 听过。城市猎人咧个做法就系喺新宿车站嗰度个黑板， 嗯， 咁就攞粉笔写 X Y Z。就是找他的方法来的，就是由这样密码的、哦、找了即是写了 XYZ 就下面写你的联络号码，那么城市猎人就会联络你啦，是有个这样的讲法的。 是。 所以这些叫告示板呢，在很多年前呢都已经不同地方都有用的。好啦， 咁以前咧，由於想表示一啲嘅事情，咁啊話俾啲村民聽，咁但係咧無奈村民好多都唔識字嘅。 哦， 咁你就完全明白曬，即係連聽眾都即刻明白。哦，所以咧古代嘅emoji 咧就唔會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咁 cute 啦，又或者唔會好似以前嗰啲叫鍵盤嘅 emoji 咁樣嘅。 係。 咁以前嘅 emoji 係點樣嘅咧？咁日語咧，佢啲音標咧，其實都係有分平假名同片假名噶嘛。咁以前咧，更加係用呢一個嘅平假名係多啲嘅，係啦，平假名多啲，即係其中一種嘅音標。 OK。 咁呢種音標咧，就是、根據翻傳統日語嗰個講法咧去到做嘅。咁我哋就會將呢啲音標咧，就慢慢就寫得得意啲，就寫到好似一啲公仔咁樣。 即係好似我哋古代嗰啲象形文字咁樣啊？ 系啦，佢有少少似呢个象形文字，佢就想用呢个象形文字嘅意识形态咧，去话俾啲村民听一啲嘅事情。咁、所以原来最初咧，由于要服务嗰啲叫做广大嘅市民，系唔识文字嘅广大市民咧，佢哋喺呢个公告板上面咧，净系得呢一个嘅 emoji。 系啊，咁搞笑。 咁你话有啲嘢系咪传达唔到？咁你问我嘅，我梗系话有啲嘢传达唔到啦。咁但系。当其时 好过睇唔明啦，咁样 好过完全睇唔明， 系咯， 即系可能你画只大笨象，跟住 揸支枪 啊，以前冇枪啊，攞把剑或者危险咁样，因为以前都冇盯住呢个字添，唔知啊，即系点咧，就画只大笨象，就可能附近有大笨象出没啦，大家小心咁样，咁就好简单的 message 咧，都系用呢啲嘅方法咧去到表示出嚟嘅。我覺得都幾得意，咁啊慢慢演變咗啦，咁啊有段時間咧，其實亦都開始有啲簡單嘅文字，咁當地嘅村民或者民眾咧都已經認識啦，咁但係仲有啲深啲嘅字都唔識咧，佢哋都會用呢啲嘅叫做 emoji 咧去到表示出嚟嘅，咁啊令到大家睇上嚟嘅時候咧就會更加容易明白，我覺得都唔錯，咁可以演變到今時今日咧就 除咗係 再 cute 啲啦，係啦。咁我覺得相當之好， 你好似係深度用家咁樣啊！ 我係噶，因為 重度使用者。 其實咧，以前咧，呢啲叫做emoji 咧，喺秋葉原系，即係日本秋葉原，大家都知啦。秋葉原系其中一個地方咧，就好多啲科技啊，宅男宅女嘅。咁、emoji 咧，開頭點解會活用翻呢？就是因为由秋叶原嗰啲键盘战士开始，所以由以前上一代嗰啲叫做咁古灵精怪，用键盘砌出嚟嗰一隻嘅 style 嘅 emoji 咧，其实就系秋叶原嗰啲宅男咧就做出嚟嘅。 我知佢哋发明嘅， 系啊，由佢哋食翻入去嗰个嘅电话个输入法入边嘅。 哦， 系啊，所以嗰只咧系可以叫做秋叶原系嘅文字嚟嘅。咁演变到而家啦，大家都唔 通用咗添，变咗 系啊，唔会点样再用嗰只键盘嗰只咧，就变咗只打公仔，揿个掣就已经有公仔出嚟俾大家拣。咁所以咧，今日如果大家都用 emoji 嘅时候咧，就可以知道啊，原来呢个 emoji 嘅世界入边咧，都相当之多古仔， 冇错， 同呢一个嘅大家而家日常用嘅咧，冇前人，仲算我哋今日就唔会有呢个结果啦， 冇错。 旁人话不应。 将你逼死，你拒绝我即死，但我以后觉悟放手一搏，牺牲我的面皮，我要告白，就算被冷处理亦照实告白，如我没半点羞愧，能使旁人笑声如胡闹戏，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就算终须会失败，还情愿做过才即是人生挫败，说喜欢你能多坏，除非及嘲笑会就地溶解，孩童都不懂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接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如玩具拥入怀，为何他出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摊开底牌，纵使直接失恋，回头亦在舞台阶，但我都不尴尬。 洪家豪嘅作品只要你不尴尬，望一望天气咯，天气都唔尴尬啊！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日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早上嘅时候，咁啊听完只要你不尴尬之后，都揾到我哋嘅职场 QL 系列，今日同大家讲下 fashion 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今日朝留咗喺我哋嘅职场 QL 系列啦，亦都继续咧就邀请到阿海喺度嘅时装界大亨阿海，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你好啊，喂，上星期咧我哋就已经讲紧呢个 Y2K 世代嘅男仔方面嘅 fashion 啦。咁除咗係講緊男仔方面嘅 fashion 之外咧，我哋都提過咧，就係譬如喺泰國方面有好多唔同精彩嘅服飾，亦都係佢哋好中意扮啊。而我亦都發現咗咧，無論係我覺得係亞洲地區咧，嗰啲人嗰啲嘅fashion 咧，其實佢哋都交流得都幾快，同埋幾勁磅嘅喎，有陣時 會㗎， 係嘛？ 所以我哋呢幾個禮拜咧都係穿插住講呢個 Y2K 潮流嘅文化啦，即係 Year 2000啦。如果錯過咗我哋早幾集講呢個 Y2K 嘅穿插究竟係啲咩嚟咧，大家可以聽翻重温噶嘛。咁其實就係我哋就係講緊咧，即係2000年啊，嗰種充滿未來感啊，有啲科技感嗰種嘅穿搭咧，其實而家啲潮人咧都係著翻嘅喎。 係啊， 我覺得香港咧係嗰個步伐跟得慢咗係少少嘅，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啦，譬如日本啊、韓國啊，甚至我哋上个星期讲泰国嘅男仔咧，其实佢哋都跟得都几足嘅喎。 系啦。 咁如果香港嘅男仔嘅步伐咧，我头先讲虽然系，大家都好似个步伐，都几个步调都几接近嘅喎，咁样。咁香港男仔，如果你觉得唔系，我觉得自己都系有少少滞后咗，咁啊，不如我哋又再参考下，睇下有啲乜嘢元素，你觉得我都 carry 到嘅，咁我哋又可以跟下个潮流啊。 系啦，其实以前啲 Y2K 嘅时候咧，咁我哋而家出咗世啦。咁嗰陣時咧，如果 梗係啦，梗係啦， 我咁問啦，如果嗰陣時啲衫冇抌到嘅，即係成20年歷史啦，喂，而家仲著唔著到嘅？其實 我覺得，我覺得都可以嘅， 都可以啊， 我覺得都可以，有一啲單品咧，我覺得就 係嗰個年代嘅嘢，你而家攞翻嚟出咧就未必得嘅。譬如咁咯，我哋之前成日講到咧，好興嗰啲咧，好闊薄啊，個 shoulder 玩得好勁嗰啲西裝褸咧， 即 係咪會諗起，哎呀，係咪即係《少林足球》裏邊？ 係阿趙薇 啊，係啦，即係會唔會係嗰個一種啊咁樣？但係有陣時個 cut 咧，唔係嗰個 cut 就唔係嗰個 cut， 因為佢係著重咗嗰個 shoulder 嗰個元素，但係其實佢成個 fit 咧，佢都係翻而家跟翻而家個潮流個 fit 嘅。 哦，係啊， 係 啊， 再唔係啦，即係所以我覺得有陣時就係、是。某一啲單品你攞翻嗰個年代嘅出嚟著未必得，但係我自己嘅感覺咧就係 Y2K 咧有啲得嘅喎。例如我唔知道小白你會唔會有啦，我哋所謂嗰啲爛牛仔褲啊，穿窿牛仔褲 嚇、啊、有啊， 你有冇啊？ 有啊， 有啊 以前阿媽鬧做咩著到咁寒酸嗰啲啊嘛， 係啊。 系啦， 琉璃价你同佢讲唔寒酸，好贵添噶，可以 买 条正正统统唔穿唔冷嘅牛仔裤噶。 系啊，所以话咧呢啲真系古老当时兴啊！ 嗱，你啱就得噶啦，你个即系要自问，首先就唔好谂嗰件衫嗰条裤得唔得先，你自己个身形得唔得先？ 吓、啊，个身形 O K 同而家你左下手指隔咗几年？ 有啲都 O K 嘅，有啲就唔 O K。 23年，我嗰时即如果学生你嗰阵时咁样， 跟住 fit 爆啦嗰阵时。 而家又 fit 爆系咪？都仲 fit 爆？ 而家唔得啦，而家有啲衫咧都仲着到嘅，同埋裤嘅话，即系仲谂住摆喺度，成日谂住。 即系低腰而家变咗高腰啦。 系啊， 系咪以前系低腰嘅，跌咗落嚟，而家就变咗，哇！唔真系搞唔掂啊，要褪翻上去啦。 系啊系啊，点都要花少少心思嘅，咁但好彩又唔系话走紧走得太犀利。呢、這個好彩 good 啦，咁你叻仔啦，咁如果大家唔係先，可能都注意一下，睇下係咪真係舊啲都攞得翻出嚟著先。咁如果唔係嘅話，我又喺度講一講啦，即係可以買一兩件，我覺得叫做開心下咯。你話潮流都興旺，開心下咯，又可以促進下咧香港嘅消費嘛，即係零售而家都幾活動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咁你話如果唔係太貴嘅，自己都經濟能力都負擔到嘅，咁買一兩件都係 OK 嘅。整張牛仔褲咧，上身會襯咩咧，小白？如果你覺得係翻即係你當年嗰個感覺， 如果我覺得嘅話咧，其實真係 T-shirt， 我覺得其實都好好喎，得唔得啊 ？T-shirt 絕對係啊，絕對得啊！其實咧 ，Y2K 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咧，放男仔啦，即係一啲咧，我哋之前講女仔咧就係啲好短版嗰啲嘅上衣嘛，係 啊係露腰嗰啲啊嘛， 男仔都冇話唔得嘅。我哋上個禮拜講咧就話泰國男仔咧，其實佢哋都幾突破嘅著衫。佢哋都可以幾多呢啲咧，即係 crop 咗啊，短身窄發定身細細件嘅 T 恤、 啊， 香港男仔可能會少啲。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即係呢啲個窄身 T 我唔係好得 ，graphic T 咯。 嗯， 你可以普通著翻啱你自己版型嗰個嘅 T 恤，你唔使太細件嘅，總之啱你身形，少少 loose， 我覺得仲型添。 哦， 丁咁樣 loose 咧，嗰啲 graphic 嘅 T， 咁其實都可以好多元素擺喺嗰個graphic 嗰個 T 裏邊嘅。 其實 T 恤嗰個 graphic 咧、我覺得係真係靈魂嚟噶， 無限創作。 係啊。但系要揾咯 ，T 恤嗰啲真系要揾啊！ 同埋我覺得要夾翻你自己嗰個風格，你嗰個魅力或者你嗰個場合究竟係啲乜嘢？譬如我自己覺得，如果你話喂我呢一期咧，即係我想玩一啲咧比較型格啲、暗黑窄啲嘅路線嘅話，其實你都可以 OK 過，即係做啲 bad boy 嗰啲路線咧。 bad boy 係啊，你可以做翻啲 bad boy 嘅路線嘅話，咁你其實可以揀翻咧嗰個 graphic 唔好太colourful 嘅，揀啲暗黑啲窄少少嘅 T-shirt 咧，其實都幾有魅力。即係我覺得女仔望落去又覺得，咦幾 cool 喎、呢個男仔幾有神秘感喎、咁樣。 想加少少 funky 嘅感覺都得喎，呢個係嘛？ 得㗎。譬如你話我係想親和啲嘅咁樣嘅，咁你可以咪玩啲開心啲嘅 graphic， 甚至乎卡通少少嘅 graphic， 親和力又高啲嘅喎。咁、你咪睇場合同埋自己性格啊，睇下你中意啲乜咯。剛才你講話啲 funky 啲嘅元素咧，另外咧都可以咧。有一啲嘅配色，我哋先上個禮拜其實輕輕提過，今個禮拜可以講多少少。啲配色咧，其實都好緊要。好多時啲人都會覺得，男仔啊，大耳窿都係，即係唔係大耳窿嘅，穿咗耳窿嘅大耳環，戴個耳窿，大家都有戴住個耳窿出街噶啦。 而家有得夾噶嘛，係嘛？ 有啲男仔都真係打嘅，咁我覺得即係睇咯。如果你話我唔中意打女人，有啲人覺得身體發膚受諸父母嘛，即係千祈唔好有穿有爛啊咁樣嘅，唔緊要嘅，或者你覺得都好咁痛啊，都怕痛嘅咁樣，咁你有啲係夾嘅係 OK 嘅，咁耳環啦，好多男仔其實都潮流興咗好多年啦， 係啊，其實好多男仔戴耳環戴得好有型啊， 型噶，即係有少少 touch， 我覺得係型嘅。咁另外啦，其實如果你睇啦，我哋上個星期就講咗，啲泰國男仔佢哋點樣著衫，日本男仔咧其實佢哋戴飾物咧。都戴得好出神入化， 好多系啊，非常多系啊。 譬如你讲紧颈链咁先算。如果你想戴颈链都戴得型啲，有层次感啲咧，你可以唔止戴一条喎。 吓、啊，几条？ 你可以几条都得，长短唔同。 哦，依系、哦、 有长有短嘅。你有啲可能系啱啱我哋好似类似啲束扣，即系啱啱到颈就 OK 啦，围住颈就 OK 嘅。或者你可以再配一啲咧长少少嘅颈链，长短交替更加有层次感，同埋我头先讲咧，分时啲啊，即系嗰种感觉会更加。 系啊，有啊，系有。 嗯，咁你就可以揾下屋企咧有冇啲唔同长短嘅颈链咧，有自己可以配上去啦。另外戒指都系 O K 嘅喎。 吓、啊，戒指咧就未必真系净系戴一只啦，佢哋可能左右手咧都会戴两三只咁样去到配衬。 系啊，我觉得三只到啦，即系你可能一边手戴一只，另外嗰边戴两只啊咁样咧、啊，其实都系几有型。你讲得啱啊，即系戴一只就好似变咗系结婚戒指。 系啊，有目的而戴嘛，而唔系为 fashion。 系啊，同埋啲人跟住咧就会留意，你究竟戴边只手指咧，即系咪结婚戒指？ 系啊，戴一只有呢个 合相啊，有冇 meaning 嘅咧？咁样啦，系咪即系呢个女朋友送嘅，所以你戴一只一定有啲意思嘅。咁、啊、但系当你开始戴到两三只啊四只戒指唔同咁样戴唔同嘅手指上面咧、 啊， 甚至有啲人咧，一隻手指會戴兩隻戒指嘅喎。 係喎、哦，咁咪啱咯。如果有啲花花公子嘅話，佢又同呢個女仔講：嗱、你呢隻咧，我就戴呢、這個；其他嗰啲係 fashion 嚟㗎啦。同第二個女仔講啦：嗱、哦，你呢隻我就戴呢隻，其他嗰啲 fashion 嚟㗎啦。咁咪同時間戴好多隻戒指咯，可以。 嗱，我成日都覺得咧，講大話呢單嘢咧，你一定要結合埋個記性。 嚇、啊！系啊，系啊， 唔系啊，因为当你喂你同阿 A 女仔讲嗱，呢只系你而家，其他嗰啲系配嘅咁样。喂，大佬死得啦！你下一次你唔系你噏咗第二只，咁女仔最忌系咩？最忌就系男仔讲嗰啲乜嘢嘛？ 系啊，咩日子啊嗰啲啊，戒指啊 呢啲。我冇错啊！你下次噏咗你只，你就死得噶啦。所以我觉得大话呢单嘢，你系一定要结合住你嘅记性。如果你冇记忆、冇记性嗰啲咧，你就索性唔好讲大话。 诶、哎，系啊，所以我就用咗呢个套路啦。由于我记性好差嘅。所以咧，我唔敢亂嚟，所以我就直頭咧，哎，咩都唔講啦，哎，就一係就戴，一係就唔戴啦，哎，其他嘢就唔好搞啦。 咁就戴多啲咯，頭先咁樣講咯，即係戴多幾隻咁樣。你話俾潮流嚟嘅，即係冇話邊個代表邊個嘅，咁啊最穩陣啦，係咪？因為咁風氣嘛。咁所以頭先我講呢啲配色啦。另外上個星期我哋都有講過太陽眼鏡嘅，咁我哋今日可以講多少少啦。咁我哋就可以總結咗呢個 Y2K 嘅穿搭。 哦，好啊，講埋太陽眼鏡先。好。 嗱，太陽眼鏡，你一般諗太陽眼鏡，我哋之前講咧都係啲 cyber 少少啲扁身啲嘅太陽眼鏡。如果你话喂我个面型真系戴唔到呢啲眼镜咧，咁点搞？你可以咁点咧？你可以拣翻啱自己面型。有啲人中意戴大嘅，其实譬如我自己个面型咁先算啦。我 系 中意戴大嘅太阳眼镜，啲乌蝇镜咧，我哋好中意戴咯。嗰啲乌蝇镜，如果你想有 Y2K 感咧，又或者你唔想俾人个感觉就系扮咩啫，扮明星咩？而家无啦啦戴副超出嚟嗰啲咁样咧，咁或者即系有阵时真系会有啲人会有咁嘅说话同眼光嘅咧。咁你就可以咧戴啲咩咧？嗰啲有顏色嘅鏡片，我哋唔係戴有色眼鏡、 哦、 去睇人啦，我哋戴啲有顏色嘅太陽眼鏡鏡片。譬如可以係咩啊？一啲嘅粉紅色啦，粉黃色啦，呢啲嘅鏡片咧，其實我覺得戴出嚟咧都幾有嗰種 Y2K 嗰種，又有少少 bad boy， 但係你又唔會覺得俾人好 cool 啊，好難接近扮曬嘢嗰種感覺咧，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其實都。 哦，咁啊呢啲方法都係幾好啊，咁啊大家可以。聽完阿海嘅即係介紹之後啦， 即係以為炒翻之前， 係啦， 廿幾年前嗰啲衫啦， 但係發現大部分都唔啱，咁啊要出去再揾過啦，啱啦， 消一個費啦，出去係咪促進下個消費咯？ 係啊，特別如果你想夜經濟嘅，你咪夜晚先買咯。系啦，你支持普通經濟，你咪日頭買咯，就係咁簡單。 最緊要商場同埋啲鋪頭開，一定有而家。 係啦， 之前就話翻曬啫，而家開 翻曬噶啦，開翻曬。 係啊，消費下，促進下經濟啦。 啱啊，啱啊，去下啲鋪頭啊，旺角區啊，太子區嗰啲啦嚇。好啦，唔該曬，好，拜拜。 拜拜。 出面是25度，咁相对湿度 80% 嘅，转头会分道广播㗎喇喎，咁神光第一线留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呢会有音乐早点嘅。 我係神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神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喎、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神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早晨，晨光第一线船仔咧，亦都喺七点钟嘅时间同大家一齐听下晨光啦。今晚同大家讲一讲射击练习。今日由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由今日早上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深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听完射击练习通告之后咧，时间嚟到早上嘅7:07，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早上啦。今日咧就星期四啦， 吓 咁啊，直播室入边亦都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仲有船仔。 系，你谂一谂嘅你个样。 头先讲开你嘅英文名，你嘅英文名突然之间嚟到我嘴边。好彩收一收，如果唔系啲听众吓亲啊，边位啊咁 样？新同事咁 样，系咯，咁多新同事。咁今日咧，交通组咧，今日嚟咗咧就系Mini。 Hello， 你好啊 ，Hello 船仔，早晨， 早晨啊， 好开心啊，见到两位就一个开心嘅早晨啊。 你见到船仔开心啫，你咪见到我开心。 见到你都好开心， 系咩？ 系啊，睇下我同船仔今日几亲，一个黑一个白，都系牛仔裤嚟 嘅，黑白相煞、啊。你今日做咩啊？ 系今日 系有爱咯。 系啊，我哋大家互相都会俾心心，大家 冇错啦， 系咩？ 系啊， 俾埋心心我哋嘅睇唔到啊， 我哋有飞吻嘅啱啱，哎呀， 一起身见到大家就会飞吻一下噶啦， 系咩？ 系 啊，咁、好啊，呢啲就系晨光飞吻团队。 系啊，你要唔要加入我哋啊？ 我惊我加入之后吓走晒听众。 可以大家一齐少女心一下。 咁我系点啊？少男心。 你都可以加入少女嘅行列。 咦，你真系变后生咗。 少女嘅行列。 系啊， 我哋都可以感染一下。 后生就 O K， 少女行列可能未必有我份。 但系都可以试下咯。 系啊，既然你人生未试过少女噶嘛， 系、 而家就可以试下啦。 咁我应该从何入手呢？ 跟住我哋嘅衣着打扮， 冇错啦。 跟住你哋嘅衣着打扮， 着下裙咁样咯， 着下裙咁样， 系啦， 着 下 苏格兰嗰只， 系啦，苏格兰嗰只裙咯， 系啊， 都唔错嘅。又扎 下边， 都好似几衬你嘅。 我要留翻啲头发先得， 唔系啊，你都够长啦，而家 够，寻日先收完嚟啫， 咪都长长地啊。 要唔要帮你扎下边？ 当年王菲嗰啲菠萝头就话够啫，而家 唔系啊，你依家扎到边噶？ 唔系啊嘛。 水池嗰只咯， 扎到噶， 大家细个都试过。 加埋我咁嘅样咧，肯定唔系少女啦。 唔系睇落去都好可爱嘅，依然。 惊吓，万圣节过咗噶啦，七月又未到。 等下年。 喂，睇翻交通先，讲太耐。 交通情况啦 ，Mini 同大家讲下啦。咁现时各区嘅隧道咧都畅通嘅，除咗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咁路面情况方面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咧一段咧都系慢车嘅，龙尾排到去果栏。而新界区嘅位置，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福亨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旺角洗衣街就有水管嘅紧急维修，去界限街方向近住拔街嘅慢线咧，就需要暂时封闭嘅。 嗯，洗衣街又需要维修嘅，唔系冇水洗衣啊？ 使唔使你洗衣先？你洗屋企？ 我喺度好多时我都负责洗衫噶。吓， 你咁乖嘅咩？ 我中意洗衫噶。吓， 系啊，抌啲衫落洗衣机，落啲洗衣液 嘅 啫。 其实唔系噶，都要晾衫，都系辛苦。 系啊系啊，不过我觉得都开心，因为我中意干净。咁所以咧，无论洗衫啦、拖地啦、洗碗啦，系啦，呢啲其实咧我都 OK 嘅。 但其实做家务都几辛苦嘅。你谂下，你拖地咧，咁可能你屋企比较大， 比较细啊， 咁就要拖好耐， 所以好快拖完啦。咁所以我觉得有阵时做家务咧。是一个放空的时间，我觉得都是 的。不得，我不喜欢啊。 我觉得好累啊。 即证明你们日常的工作还没够忙。 未去到可以用家務去到放鬆自己咯。 就係日常工作 忙的時候，太忙咯。 你放工翻到屋企， 你哋未去到嗰個 層 次啊！你哋 已經唔想再做家務。你諗下，放工翻到屋企又要收下衫、嗯，又要洗下衫，又要晾下衫， 係、 嗯、 啊， 都係一個幾漫長嘅工作。 而家你屋企買咗洗碗機咧，我簡直覺得佢係家庭友好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設備。 洗碗机是之前都要折下啲嘢，等佢冲一冲佢先噶嘛，系嘛？ 系啊系啊，但系你唔使真系省， 你反正都洗啦，都冲咯，不如自己洗埋啦。 你唔使省啊嘛，真系悭好多时间。 但 系 你已经 白 咗一 煲 啦， 煲啊煲，你就可能要自己洗翻。 镬咧镬咧 镬都要自己洗翻。 B B Q 炉咧 ，B B Q 炉就咩？喂，咁但系你好多碗啊，你可能预备完啲食材嗰啲咧，你平时咪要预备完之后再洗咁样？系啊。 咁有几多碗啊？ 有啊有啊，真系多碗噶。你煲完个汤。那個湯嗰個煲係可以擺落去嘅， 但 係 反正你都一 次 過要洗咗個煲咯，咁不如 唔 係 啊個內籠，個內籠我係擺落去噶，係 咩？ 系啊，我用嗰啲系咪叫高压煲啊？ 哦， 系佢有个内笼噶嘛，内笼嗰个我就摆落去咯。咁佢嗰啲其他你咪抹翻咪得咯。 哦， 起码唔系个起码目的系因为我真系好憎洗碗，我成家都用洗碗嚟喺度即闹交咁样。 系咩？ 其实船仔都几乖，佢会帮手洗碗，我觉得。 我唔系错，我系唔帮手洗碗，所以而家有洗碗机咧，我就起码肯摆佢落去。 但系平时如果唔系你洗开碗，就连放落去个工序都唔使你负责噶啦。 哦，系嗰个就会由我亲爱嘅。爸爸负责嘅、 哦，爸爸 真 系 好 伟 大 啦！我嘅两个都系仔嚟嘅，我嘅两个仔好严对佢哋嘅。 点解啊？即系唔系咧？对于啲小朋友咧，可能作为一个爸爸啦，都系会啊关爱多啲，陪多啲， 有关爱 多啲。 我觉得佢似系锡女多过锡仔嗰啲。 恩威并重最紧要。 可惜你冇女， 生多个。 又有两万蚊啦！ 我边度讲唔切？ 点会讲唔切咧？ 喂，唔好讲咁多呢啲。交通有冇其他嘢讲噶？ 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就、系、是、你都知啦，我中意出去玩下啦。 系，我唔知道、 啊。哇，你点解会唔知道啊？ 我以为你系归心似箭嗰啲嚟 嘅。 我 story 成日同佢同佢嘅屋企人啦，佢嘅另外一半去影相噶， 系啊，成日都去下唔同地方玩啦、嗯。尤其是咧，屋企附近咧就会有啲新商场啦，咁我就住沙田区啦。 哦， 咁大围站上盖咧就有个新商场。哎、 我有去过一次啊， 我都去过两次。 嗰个停车场，因为我揸车去嘅。 哦， 嗰个停车场非常之窄。咁如果特別喺啲轉彎位咧、 哦 okay ， 大家都要我就下你， 就小心啲啦， 你就下我。其實佢開咗有冇兩個月啦？ 都有啦， 都應該差唔多，但我真係冇真係認真。 咁我咧就見到佢嗰、那個行旋轉嗰個斜路，即係車路咧，都刮到花曬。所以大家係一個人經驗分享啊！呢、這個 係我自己就搭港鐵去嘅。我記得一開始新開嘅時候咧，佢唔係好多個出口咧可以去到嗰個商場。 哦，係佢而家多咗好多，係 啦，嗰陣時咧就要。排隊上去， 多咗。 係啦，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樣嘢，就係大圍港鐵站咧，而家就新開咗一個 H 字嘅出口啊，就正係啦，正式啟用啊。咁、 哦、 屯馬線屯門方向嘅車尾咧，一出一上電梯咧，就去到呢個新商場啦。咁就大家就可以方便好多咯。因為嗰陣時咧，我都曾經湊過呢個熱鬧啦，喺熱潮嘅時候去過呢個商場，嗰時真係咧排咗好耐好耐隊啦，都未上到嗰個商場啊！見到喺港鐵站嘅時候已經打曬蛇餅咧、 嗯， 已經有幾個圈啦。哇！嗰陣時上個商場咧都係一個難度嚟嘅。 咁啊，而家就輕鬆好多啦，因為多幾個出口， 多幾個出口，咁大家就方便好多咯。尤其是如果中意去玩嘅朋友仔，中意去試下唔同商場，去行下街、嗯、買下嘢嘅朋友咧，都可以試下用呢個 H 出口啦。 係啦，喂，啟德嗰個我都有去過喎、 啊。我都有去過。 啟德嗰個都係黐住嗰個港鐵站嘅喎。 我都是好像前上个星期定再上个星期去过一次、啊、但我觉得启德站的商场暂时未是因为有些铺头 未开 晒、啊。 它又不是说很大的商场但它里面都挺精致的。 是很精致还有一些设计都很漂亮的、啊、很高级的感觉。 还有我去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关于启德机场的 展览。 我不知道是永久摆在这里还是刚刚我去的时候它在这里。我看的时候呢就是哎又暴露年龄系列了。就是看我以前真系喺呢度搭过飞机， 我未试过噶。 知啦，等我讲啦呢啲。哇，呢啲路牌或者呢啲指示灯咧，即系令我谂翻你好多。 童年嘅回忆啊。 嗯，我自己咧都有去睇到下呢个展览啦，但系因为好可惜，我去嗰日咧系落雨天，因为佢有啲展区咧系户外嘅一啲展览啦，咁我行去嘅时候净系可以睇到啲室内嘅一啲简介， 唔紧要， 未系可以出到去 出边。落雨天都快乐， 但系晴天都快乐，落雨天又快乐，见到 最快乐就系你啦， 又唔使咁讲嘅。咁当然每一日开开心心过都开心啲，尤其是就见到晨光嘅两位啦。 哎呀，你真系好啊！哎， 要同船仔倾下偈， 好啊， 就开心，得闲 得得得，过嚟过嚟，做多几日。 哎，我 做多几日晨光交通天文台。 可惜我哋交通组太多人才。 系啊，人才仔仔啊，你哋真系。 今日又有第二位嘅人才啦，又会同小白倾偈，我真系争唔到咁多日啊！ 我帮你同老顶讲， 好交俾你。 好啦，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啦，船仔跑咗出去啦，静静地数咗出去嘅船仔，出边咧个感觉系点咧？ 诶，依家咧就日头咧凉凉地，可能未到下昼咧，下昼话会有29度嘅气温啊嘛。而家咧就还好嘅，凉凉地，咁但系个天咧就多啲云咁样。 系啦，咁啊，做人唔好一嚿云就得啦。 啱啦，做人最紧要唔好一嚿云，同埋最紧要系咩咧？食嘢。 食嘢点啊？ 我真系太中意食嘢啦！最近咧就即系大闸蟹嘅旺季啦， 系、真系、 系咪？我身边劲多朋友都问我：喂，食唔食大闸蟹啊？食唔食大闸蟹啊？咁样，咁你有冇食啊，小白？ 我食咗一次， 哦，即系都有食嘅， 都有食，食一次啫。咁啊就我嗰次食咧就都开心嘅，但系我就觉得可以再食多几次。 哦，系，其实而家仲系旺季啦，而家有好多大闸蟹啦。咁、但系食大闸蟹咧，虽然就话啦，啊有一定嘅功效，咁啊可以帮助啲清热啊、散血啊，或者治疗一啲筋骨嘅损伤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大家都知道，大闸蟹咧系非常之寒凉。 系啊，系啊，寒啊，啱啊。 系啦，咁所以咧最好就唔好食咁多，尤其是如果系个脾胃虚寒嘅人啦。咁、可以饮啲茶咧。去令到嗰个寒气少啲嘅。 哦，系咩茶？ 第一款茶咧就 姜茶， 系啦，姜茶就系生姜红糖茶。 系。 咁好简单嘅啫，你就系攞生姜15克啦，桂花15克啦，有少少红糖啦，即系所有嘢摆落个煲入边加水，然后咧慢火煲15分钟，熄火之后再加翻啲红糖落去咧，咁你就得噶啦。 嗯，第二款 好简单啦，系啦，第二款咧就叫做春沙紫苏饮啊。 系。 咁就係用紫苏叶10克，然后春砂仁10克，同埋普洱茶10克嘅。咁即係一样啦，将所有啲材料洗干净，摆喺煲水入面，又喺个煲入面加水，又煲咁，慢火煲返10分钟就得㗎啦。 我即係沟茶嚟㗎喎，呢啲都係。 係，全部都係一啲我觉得好简单，你食完大闸蟹又要洗又要蒸，好烦咁样，然后又简单煲一煲嘢，咁就大家一齐饮。 哇，完全体会到你嗰种懒啊！ 啊，系啊，做人最紧要懒得嚟开心啊嘛，方便又快捷啊嘛，系咪？ 啱嘅，啱嘅，啱嘅。 好啊，咁同大家咧讲一讲出边嘅天气啊。今日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间温差亦都比较大嘅。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 咁啊，而家2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0%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 联系 联系香港。 95年，公共广播95。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1987年咧，系香港电台做 DJ 咧，系我第一份工嚟嘅。喺度咧，学到好多做艺人嘅基本功，好感恩。今年咧，香港电台95岁啦，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晨光大学。 好啦，哇！咁快时间咧，又嚟到早上嘅7:20啦吓，咁喺我哋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咗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咪咪。 咁啊，我哋上个星期唔系上个星期，系上个月，我哋讲过呢个泰国菜啦。咁啊，今个月咧，其实想同咪咪咧就一齐探讨一下印度菜。 好开心啊！ 印度菜到底佢嗰个食用嘅时候有啲咩？我哋营养方面啊吓，系要注意嘅咧，会唔会成日先讲下呢个卡路里会唔会超标咧？因为佢入边咧都有好多香料啦，咁佢亦都用好多羊奶啦。不如先问一问咪咪啊，其实用羊奶去到制作嘅食物，同牛奶制作出嚟嘅食物， 嗰个脂肪比例或者其他营养会唔会有啲唔同噶？ OK， 咁其实我哋一直以嚟以前嘅牛奶啦，咁但係近年我哋香港都接触多咗好多羊奶嘅。咁即係某程度上呢，有啲人可能睇咗一啲嘅资料就话有唔同嘅咁。咁其实实质真係睇返晒佢入面嘅即係营养上嘅，其实佢哋两个系好相似嘅。 喔，咁就唔使太担心啦。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话印度菜入面呢，咁船仔同我都好鍾意食佢啲薄饼喎。 冇错啦，我以前系特登旅行咧，等十几分钟就为咗食个薄饼。 系 系啦，咁但系薄饼嗰个营养价值咧，会唔会话卡路里超标，或者佢系即系好多盐分啊、脂肪咁样？同埋我哋会点咖喱噶嘛？ 系啊，点咖喱？咁嗰个薄饼如果同中式嘅薄饼比起上嚟嘅话，其实又系咪差唔多？定系佢哋本身烹调嘅时候用嗰个油都已经唔同啊？ 好嗱，咁其實印度有三種薄餅嘅喎，咁不過我諗我哋常食嗰個叫 naan bread 啦，就會厚啲，像卜卜啲咁啦。咁另外有兩隻，就一隻就係脆嘅啦，有陣時當小食食啊，或者擺少少一啲前菜涼涼地咁樣擺落去，咁樣送嚟食脆卜卜嘅。另外一隻咧就薄嘅，叫 chapati 嘅，咁係啦。咁三隻嚟講，佢哋都係用啲豆粉啊、麵粉啊咁樣去做出嚟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用油嘅話，就要睇下佢哋點樣整法啦，咁譬如佢哋即係一定會落啲油去，令到佢會出嚟會酥香啲啦。咁唔係就會硬硬轟轟咁樣噶啦，一嚿麵粉團。 硬硬轟轟， 冇錯啦。咁而你哋所講嗰啲我嚟即係可能送啲咖喱啊嗰啲食嘅咧，嗰只嘅 naan bread 咧，咁佢都會有一定嘅油落去差咗個餅先。咁但係通常佢哋咧傳統都係用一個好似嗰啲嘅爐咧，嗰啲。叫咩啊？古法炉， 意大利人嗰啲砖炉嗰啲啊， 系瓦瓷嗰啲，系啦，一啲嗰啲嘅 clay 啦，系啦，嗰啲嘅炉，咁佢哋会庆热咗佢之后咧，就贴落去个炉入嗰个炉入面，咁令到佢熟啦，同膨胀啦，咁样样嘅系啦。咁但系咧，而家你会如果中意食嘅咧，就会见到个 menu 咧上面会有除咗一个原味嘅 naan bread 之外，就有咩蒜蓉味啊、芝士 啊，系啊系啊，好多。 系啦，咁除咗加呢啲嘅话咧，个脂肪上一定会多嘅，系啦。咁我谂即系最好嘅话，因为咖喱咧其实都落好多油嘅，佢哋整，譬如佢哋落嘅油叫 ghee 啦，但牛油，佢哋将佢再分解咗，攞走咗啲牛奶嘅蛋白，牛奶嘅固体，咁剩翻层油咧，佢哋嗰层油就爱嚟煮嘢食噶啦，系啦，咁所以系好犀利嘅嗰个 ghee 系啦，咁 ending 佢哋亦都会用全脂嘅乳酪啦，咁所以会 全脂啊， 咁鬼咁好食啦， 你热咗出去食。唔会有低脂娱乐， 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多谢你啊，咪咪。 系啦，系啦，咁所以即系又有鸡啦，又有嗰个嘅全脂娱乐去做嗰啲食物啦，咁所以最好食嘅 naan bread 就拣翻原味，就唔好话再加力啊，再 cheese 啦，咁就会好好多咯。 咁其实咖喱入边话落咁多香料咧，有冇话其实系哇，其实都唔系几健康，但系冇所谓啦，始终系天然嘅食物咁样咧。 香料是天然的，其实是好的，我们成日都很赞这些香料的，就是如果它是没有加到盐的，那我们买香料要看一樽樽的话，它有时候有营养标签，真的要看一些是没有加了盐分下去的，那如果纯那些香料来讲的，它的抗氧化的矿物质其实都很丰富的，那也都令到食材呢加了下去之后会出了一些很特别很香浓的味，其实一个我们很值得鼓励去用 的方法煮食方法嚟嘅，系啦，咁但系就要知道啦，即系佢哋落咗香料之外，就头先我所讲嘅落几多鸡落去啦，会令到个食材就由健康就变咗可能会好 heavy 啦。 哦，咁有冇话咩香料其实系对我哋健康特别有好处咧？尤其是我哋见到好多咩姜黄啊， 系啊，黄姜粉啊， 系啊，嗰啲究竟系咪话都系对健康系有特别嘅好处咧？ 冇错冇错，系啦，就因为所有香料啦，都系真系会揾到有好多抗氧化物喺入面，咁所以就会有抗衰老啊，令到啲细胞冇咁容易变坏啦、老化啦，甚至乎亦都有可以预防癌症呢啲嘅帮助咯。 系咁，我另外咧见到啲入印度米啊，印度米嗰啲咪纤长少少嘅，同、我哋香港一般食嗰啲泰国米。 咦，你都有研究喎、原来 有，因为有时食嗰啲印度饭嗰啲咧，佢系唔同噶嘛，个营养价值上其实系咪一样，定系其实都有少少唔同嘅咧？ 嗱都有唔同噶，咁譬如咧，特別我哋有陣時講緊咧，好多時話八米唔好嘅咁噶嘛，話八米就冇咁多纖維啦，亦都容易咧會有血糖升高嘅機會咁。咁但係如果喺雲雲嘅八米當中咧，呢、這個嘅印度米 Basmati Rice 咧，就係、是、其實佢係屬於一啲低升糖嘅，咁啊糖尿病患者咧選佢嚟食嘅話，其實就話我唔食紅米、糙米，咁呢個嘅印度米其實好適合嘅。 竟然系啊！竟然我都唔知道， 我都唔知道。 但是呢如果你去超市去买的话你就发现好贵一包细细包几十蚊。咁如果要食的话咁又要注意返可能我有时话睇下有冇啲印度商店嗰啲去买呢可能会便宜啲啦如果日日食。 香港都应该有嘅有嗰啲即係印度人经营嘅铺头一定有嘅。 会係啦係啦。咁同埋佢亦都特别在呢佢有咗即係佢係植物嚟嘅嘛咪系咪我哋成日驚呢佢会有缺乏咗一啲嘅必需氨基酸。我哋身體係需要去喺飲食度攞到嘅必須氨基酸，咁其實佢包括咗喺入面嘅八種啦，咁所以佢哋一個好好嘅素食食材俾素食者咯。 印度菜方面咧，我哋就有啲嘢要警惕啦，就頭先提過啦。但印度菜方面有冇啲乜嘢係 recommend 即係推介大家食起上嚟咧，會幾好食，而且營養方面又唔錯嘅咧，咪咪。 如果比較健康啲嘅話咧，咁都係啲醬料偏少啲，就係講緊嗰個嘅印度烤雞 tandoori chicken 呢啲啦。 哦 ，Vivi 都識食啊！ 系啦，咁佢就少咗，真系少咗好多酱料，咁佢就会减少咗油分啦。因为始终佢哋系烤出嚟，咁佢系腌嘅时候系会有乳酪啊，有啲 paprika 嗰啲嘅即系橙橙黄黄色啊呢个嘅香料啦咁。咁但系基本上佢唔会话太多酱料，咁食落去都美味嘅。咁亦都烤嗰阵时嘅油分亦都会有多余嘅都走咗出嚟。咁所以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印度餸当中嘅，其实好多人会食。啦，同埋稍微我会觉得个油分会低啲咯，系咯。 其实多唔多咧？印度菜都系算系健康嘅咧，即系譬如比起其他嘅唔同国家嘅菜式嘅话，系咪我见好多印度嘅人嘅身形其实都 几好啊？ 特别女士啦，当然系特别女士啦，男士我都见到有啲有肚腩嘅。咁但系个比例上嚟讲，其实系咪印度菜都算系几健康嘅一种食材嚟噶？ 嗱，要去睇翻，如果喺出去食肆嘅話咧，就真係唔係好多，唔係好健康嘅煮法。而食材上佢哋係好好嘅，因為佢哋真係都好多蔬菜啊，好多啲豆啊，嗰啲扁豆啊呢啲。咁如果我都接觸咗好多印度人嘅，咁佢哋喺屋企嘅話，其實佢哋就唔用雞嘅啦，係啦，咁所以就會喺嗰個嘅健康上會嚟得好多，就會接觸多啲豆，因為喺健康飲食上，我哋都建議係會食多啲扁豆啊，或者豆。好类嘅食物去爱嚟代替肉嘅， 咁所以咧就听翻 Mimi 讲啦，如果系出街食嘅话咧，咁可能嗰个营养咧，大家就要注意啲，咁啊嗌一啲咧就唔好太多，譬如芝士嘅食物，可能会因为本身都已经好够营养 啊， 系啦，好有足够嘅营养噶啦吓，咁、如果喺屋企即系有印度朋友嘅话咧，去佢屋企食啊，可能会健康啲。 好想试真正嘅嗰种。家居嗰一種薄餅冇試過，通常都係出街食噶嘛。 家居通常佢哋會整 chapati 咯，就係一個薄嗰只，唔會卜卜嗰只咯，係咯。咁嗰只會比較容易啲擺落煎 pan 煎熟佢得。 係啦，咁印度菜亦都最出名嘅，當然就係咖喱啦。 冇錯， 印度咖喱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咁大家咧就不妨嚇睇下空閒嘅時間揾多幾款咧，就不同類型嘅印度菜。 冇錯， 可以試一試啊。咁啊，認清佢啲營養標籤。咁就可以又健康又食得快乐啦！唔该晒 Mimi， 拜拜，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悼念已故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中联办下半旗致哀。另外，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香港特区政府亦都喺今日喺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包括国旗同区旗。 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在英国举行，与会代表同意签署一项声明，表明有急切需要进一步理解和应对潜在风险，在崭新的全球努力之下，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安全与负责将会有利全球社会。英国首相辛伟成表示，声明是一项标志性成就。另外，代表中国出席的是科技部副部长吴朝辉，在会上中方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这次峰会为期两日，重点放在人工智能风险管理。由于人工智能在确立疾病新的疗法和应对粮食短缺等的方面亦都有正面作用，预料各国将会亦都携手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探索解决之道。美国联储局再度维持利率在 5.25 厘至 5.5 厘区间不变，符合预期。会后声明指，第三季经济活动强劲扩张，就业增长放缓，但是仍然强劲，通胀居高不下。又指金融和信贷状况收紧，可能会打压经济活动，但是影响程度仍然不确定。主席鲍威尔表示，要令到通胀率达到 2% 的目标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强劲的经济数据可能令到通胀进展面临风险，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但是目前仍然未作出12月的利率决定。他又指市场认为维持利率不变之后再度加息会很困难的观点是不正确。鲍威尔又指暂时不会调整缩减资产负债表的步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正常，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之劳街，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西隧沙田入口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而家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近住入口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的车龙而家去到五块田。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马料水码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的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在户口扣数。东区海底隧道在8月27号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了。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现在用的付款方式。上 hketoll.gov.hk 看看，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二台话你知。 越南菜会以区域区分成不同菜系，以北部地区为例，当地盛产稻米，所以很多美食都是同米有关，好似河粉、米子卷、粉包同蒙粉，最具代表就是生熟牛河，汤底的做法都相当考究，用了大量牛骨、蔬菜煮成，加上生熟牛肉，还会配埋芽菜、新鲜青柠、辣椒、金不换、鱼露一起吃，望落好简单嘅一碗粉， 其实包含了酸、辣、咸、鲜、甜五种味道。 至于中部有显港、芽庄和贵人三大沿海城市，一年四季海产收获丰盛，区内美食大部分都会加入时令海鲜，例如煎饼、汤粉、粉包，还会用新鲜香草、鱼露、椰青水等等，特显鲜甜味道。 去到越南最南端，饮食风格集合了中西烹饪方式，受法国料理和中菜影响，特色美食包括烤鸡、烧肉、焗鸭等等，一般会配法包或者是米饭一起吃。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台话你知， 港队在杭州亚运创下历史性佳绩，政府陆续兴建各种大型体育康乐设施，加上启德体育园预计明年完工，新规划对体育发展的支援是否足够？资源又是不是用得其所？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体育新愿景》今晚7:35，港台电视30日。 国剧830公诉， 以真实网络犯罪案例改编，讲述迪丽热巴主演的高材生检察官安妮入职江城检察院之后，面对众多新型网络犯罪棘手案件，与刑警队长由佟大为饰演的何陆源通力合作，抽丝剥茧，寻找真相的故事。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四嘅早上7:39，早晨嘉明啊， 早晨啊欧， 早晨， 早晨小白， 早晨嘉明， 早晨啊船仔，哇好抵啊好抵，究竟咩咁抵咧？嗱，如果我斋讲话8%，即系8%嘅优惠，感觉上好似唔系真系好抵啫，可能都系平几廿蚊啫。但如果我话呢一个8%嘅优惠系落到去日产车。 诶， 即时嗰个优惠系咪大咗好多咧？ 咁啊唔同咯， 系咪啊？又或者我话俾你知，系日式嘅化妆品或日妆嘅大品牌可以减10%。 哎呀， 打个九折，咁啲贵少少嘅都已经系争好远噶。 咁嗰啲咩诶模型啊、玩具啊，唔知又有冇可以都受惠咧？ 哇，好开心啊！今日打开报纸咧，睇到呢一份嘅分析咧，都觉得咦，系咪真系咁抵先？搵阿小白都成日同你打倾下先，因为睇翻日元嗰个急射嘅位咧，创一年嘅新低位啦，咁所以大家好多朋友都系谂住，哇，系咪要圣诞新年团就要即刻冲过日本买嘢啊？ 系咯， 系咪就系我哋寻日所讲唱定啲日 yen 先啊？唔知几时用得着啊？咁 趁低吸纳或者分段吸纳啊？ 系啦，会唔会趁而家咁抵买咗少少先？睇下迟啲几时可以用得着嘅时候咧，就可以大打折扣啦。咁样嗱，先讲下啦。因为呢一个原因咧，首先第一件事系唔好意思，新年圣诞嘅团咧。 是冇減價，反而是加價的、 哎呀， 咁所以你諗住去到當地， 因為供求問題啊，所以就繼續 嗰啲咧，係啦，就可能俾旅行團咧幫你攞翻少少翻嚟嘅。 係係係。 咁呢個要有一個少少嘅心理準備啦、啊、如果你跟團去嘅話，香港出發嘅日本旅行團咧，係反而喺聖誕新年會加價嘅嚇、啊，留意翻少少嗰個成本上面嘅安排。 係。 不過咧，睇翻有啲咩係抵嘅咧？嗱，譬如話，當你預算自己可能人均係20,000+去到日本做一次消費啦，可以買到啲咩咧？因为据闻已经是十几团爆晒啦吓，嗰啲圣诞新年团 咁快嘅， 系啊 系啊。嗱，第一，譬如话买啲系贵价嘅日本水果， 系 系啦，譬如话咧，啲静冈嘅蜜瓜啦，都系贵价水果之一啦。 哇，系啊，例如嗰啲直浆嗰啲咧，北海道直浆嗰啲都系好出名啊。 嗱，据闻不嬲咧。$600是一個嘅， 係 啊， 而家咧可以$400+有一個， 平咁多， 係咪啊？咁樣睇就好似咦，好似抵好多。 係喎、 啊，嗱咁另外咧又有啲咩嘅新嘅優惠咧？遲啲佢哋話會有更加多日本水果嘅優惠咧，可能直接嚟到香港都可以有啲嘅優惠價錢嘅。不過如果係而家純粹係講去到當地有啲咩優惠嘅話咧，就要小心啲睇啦。譬如話有啲係當地讀緊書嘅、 嗯， 都有啲慘處處嘅。有一位嘅朋友咧，佢係用獎學金喺日本留學嘅。嗯，咁獎學金咧都已經攞咗一段時間㗎啦，咁諗住去到當地慢慢搣啦， 貶值咗啊啲獎學金 啊！佢話咧，基本上比起年初嘅時候咧，上漲翻係最少20%啦。譬如話去一啲日本嘅料理店先算啦，普通日式街邊嗰種啫喎。二月份嘅時候咧，可能最多係1,000 yen 就食到一餐啦。 係， 但佢話而家咧1,200 yen。只是優惠時段才吃得到咗、 哦，因為當地都因為個 yen 嘅問題，佢哋喺價格上面的而且確有調整啊。 係喎，咁所以即係如果你本身喺當地住啊，或者留意嗰個價格嘅波幅比較密啲嘅話咧，就可能留意到呢一啲比較少少嘅調整、啊 所以當地人會苦咗少少， 係 係事實嚟嘅呢個係。 係不過生意係繼續做得到啦。咁、打開報章即係關心咧呢個日 yen 嘅新聞咧都有好多，包括咧 T 字頭嗰日本車廠牌咧、 啊， 你都知道啦。咁受惠咧，匯約咧，大血咧，佢哋咧季度咧賺咗658億喎。咁、你都知佢唔係主打電能車噶啦，佢真係仲係做緊啲運能啊嗰種車咧。咁但係都有658億嘅叫做銷售做到出嚟咧，都幾勁喎。咁嗱，呢個就係有陣時匯價就係兩印刀啦。咁頭先嘉明就講啊，我哋香港嘅朋友仔去旅行梗係覺得正啦，平咗啲啦。咁人哋做生意咁，如果受惠個低日元嗰度。啊，可能賣出去嘅話，咁人哋又會覺得哇，日本車都好似打咗個折，九折好，八折好，都幾好喎、啊、咁樣。咁、但係咧，日本嘅官員咧又威脅翻，隨時要入市託匯、啊，因為咧，如果你而家係咁波動咧，其實呢個日 yen 咧係呢一兩個禮拜突然間仲一聲又跌得好急啊嘛，咁、隨住美匯指數夾高咗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啊嘅呢個外匯事務嘅日本財務省嘅副大臣啊神田真一咧，亦都揚言、啊，當局隨時候命啊！佢係用呢、這個，我哋已經 stand by 㗎啦，係啊，因為咧過去咧去年三次亦都真係有干預到嘅，即係呢回事咁啊，所以一係如果你話喂乜都未有嘅買少少係 OK 嘅，但係你又重手買入嘅咧，就留意市況嘅波動性啦嚇。 都係嘅，嗱睇翻咧，其實呢一次咧都有唔少嘅一啲波幅上面嘅改變啊，都令大家諗一諗，究竟係咪日本嘅消費可以喺我哋香港人嗰個消費範圍之內可以貼得更加近呢？嗱，譬如話而家我哋近年都興講韓妝啦。韩式嘅化妆品会比较多啦，咁都有啲朋友就出嚟讲咧，就话日本都有好多好著名嘅品牌噶嘛、 嗯， 大品牌系大到一啲都系要媲美欧美嘅大品牌嘅价钱啦。咁、 嗯、 都有啲人话咧，其实专做日本化妆品嘅代购嘅营运商咧，其实系最受惠嘅。不过近呢十年咧，实在韩妆太犀利，喺香港卖得好好，咁、所以日妆要再平啲，先至可以拉近翻同韩妆个销售嘅价钱，先、至可以更加有竞争力。 哦， 咁都系嘅。 而家呢段时间咧，其实我都识得有啲。譬如日資的公司去香港，咁佢哋係因為個紙水問題啦，咁所以佢哋嗰啲價格其實本身都浮動得都幾犀利，特別咧係喺香港經營嘅時候咧，佢哋好多時都要諗下辦法，到底點樣去到平衡翻嗰個匯率嘅問題啊，係啦，咁以前咧嘅佢哋就個匯率比較上穩定嘅時候咧，就會好做啲。而家咧就算佢哋同香港一啲公司合作，但係啲資金如果由日本嗰度嚟嘅話咧，其實佢哋都真係要勒緊褲頭啦，因為對佢哋嚟講喺香港投資嗰個嘅策略上邊咧，都有一個幾大的改動，即係挑戰會大咗好多。 都係嘅，嗱睇翻咧，嗱正正踏入十一月啦。 嗯， 迈向十二月嘅时候咧，各大商场就会出手噶啦，就系话俾大家知，喂，要睇定圣诞礼物咯噃，有好多唔同嘅减价程序啦。通常咧，往年嘅观察咧，就系十一月头啱啱过完 Halloween 之后咧，就会开始有减价嘅，唔系好大手减价，叫做 sales 咁先算啦吓，即系 seasonal sale 季节性嘅减价。跟住你隔多大概半个月左右咧 ，further reduction，再减价。跟住去到临圣诞之前嗰一两个礼拜咧。Final sale 最终终极减价咁样样，所以唔同层次买圣诞礼物嘅时候咧，都有唔同嘅一啲所谓攻略，睇下你想买边一类型嘅产品。 其实香港好有趣嘅，真系一个国际城市嚟嘅，每个月咧都谂到一啲新嘅念头咧，同你做销售。譬如咧，呢个月咧，好似话过完呢、万圣节咧，就开始感恩节啦。系、我感恩节又关我哋事。 平时香港双十一啦， 嗰时系啦，双十一啦，又嚟啦咁样。嗱呢边双十一。十日跟住又系要大家买嘢啦，感恩节又系买嘢，跟住好似嘉明咁样讲啦，你又要准备圣诞礼物，又话乜 sales 乜 sales， 跟住咧过完年咯，跟住我哋又好似日本啲嘅，我哋会有福袋嘅， 系啊， 一二月咧有啲我哋嘅商铺咧明明咧做中式嘢嘅，系啊，都整啲日式福袋， 即系佢哋用咗咧喺即系人哋当地叫散货嘅方法，帮助自己散货， 系啊， 所以福袋有阵时咧有好有唔好啊，都系提提大家吓， 系，梗有啲咩嘢， 系啊，因为我以前譬如做marketing 咁样咧。我通常一年咧就已经 set 好咗每一个月有啲咩，我每一次就喺度谂啊，究竟有啲咩节日咧？于是就好，我会上网特登喺度搵咯，特登整一个节目出嚟，尤其是譬如夏日咧，七八月嗰啲其实系冇咩节噶嘛，我就整个夏日感恩节啊， 又得 系啊咩热咯，我哋一起整个玩泳池嘅咁样， 水泥 沙滩嘅咁样， 铺晒必备节啊咁样， 系啊，犀利啦！当然啦，双十一就系嚟紧，大家都会出血嘅日子啦。 今日开始咗啦，其实大家唔好净系以为双十一买嘢就系双十一嗰日先买，其实咧佢哋真系好识做生意啊！其实十一月一号咧已经有双十一嘅第一日嚟 嘅， 咁你有十日咧慢慢拣咗喺个货架嗰度咧，你可以取消又再添加，添加又再取消，如是者你又睇下个价格嘅变动，我觉得都几好睇嘅。你哋有冇加定啲嘢入去网购嘅系列嗰度咧？ 我见睇双十一咧就当然系翻佢哋原本发起嗰一个嘅平台啦，就佢哋做得好。但 系 周边都有好多咧，跟住呢个双十一嘅方向去咧，就反而玩几日几日唔同嘅 department 啦。 哦，系啊， 譬如话我十一月一号至到三号系童装嘅，然之后咧我四号到六号咧就系女装嘅，咁然之后终结咧去到十一号咧就系全线货品都唔知几多折咁样咯。 佢哋好醒噶，又要第一日已经出咗啦，琴日阿里同埋京东已经第一日出十一月一号嘅销售数据俾你睇啊，即日咁样出咯，即惊你唔买啊，惊你唔够炽热，我哋要快啲用钱啊。 冇得抢噶啦！ 喂，我又问下你哋啦，即系你话依家都踏入咗呢个双十一，有咩此刻嚟讲咧？我哋成日想讲话有咩想买啊，有咩系要买啦？有啲咩系要买啦？我又想问下，如果依家俾个 app 嚟，你真系笃啦，有一样嘢唔使钱嘅，即系你唔好太夸张啊，话要豪宅或者架林宝咁样，即系真系一样要买，你将来未来喺呢个月会用嘅嘢会系啲乜嘢咯？我想听。 可能要买支灯啊！ 支灯啊！ 系因为要拍嘢啊， 圆形嗰啲啊， 我以为你人生欠明灯添。 哦，呢个都当然系啦，系啦，都好需要有啲灯口指引我嘅道路啦。咁另外就系拍嘢，圆形嗰啲灯唔够啊， 火红灯唔够， 唔够啊，系而家就谂紧究竟有咩灯系平平地得嚟又够面光，系啦，于是我就喺度揾紧，系嗰啲我就觉得哇，都好麻烦。 一系买啲平啲咯，下边晾个反光板咯，我哋出去拍嘢都系咁啦，攞张白色。白色嗰啲卡喺下面打翻，有阵时你见啲新闻女主播咧，点解前面有搭纸咧，都系咁嘅意思咯，系啊，咁啊嗱，船仔买盏灯啦，咁啊小白咧， 我可能都系添置一啲小朋友嘅日用品，或者佢哋喺学科上面应用到，会唔会系换个新嘅唔知咩型号嘅平板咁样？咁呢啲对佢学习嚟讲就可能有用，因为有啲平板佢哋嗰个嘅用法咧就会简单啲。简单啲意思即系佢净系喺学术上面可以帮到你啫， 系啱嘅，唔好太多花神， 系啦， 唔使摆太多锁就 OK 嘅，冇错啦。有啲咧要自己 set 好多嘢先用到嗰啲咧就比较受麻烦，系麻烦咗个家长要自己喺度揿啊，呢个唔好。去嗰、那个唔俾佢咁样，咁不如买啲再简单啲嘅，咁嗰啲就应该会系我嘅心头号啦。 好，阿 O 咧， 我想买， 我想买啲露营啊、行山嘢，因为见到方志豪咧，方志豪啊，佢咪去行山去睇日出嘅，跟住我哋已经组成咗一个团体啦。 哦， 我未行过噶，我未喺香港睇过日出噶，即系上山嗰啲。咁你要有啲 gear 噶嘛，正所谓输人唔输阵。咁我琴日睇过啦，嗰啲帐幕咧。一键即开嘅帐幕啊， 哦、 即系揿一个掣咧，佢嘣咁样，好似、 哦、即系唔使自己慢慢搭， 系啊，啲叮当嗰啲法宝嘅嘣咁样，间在未有啲挖出嚟嘅烟咁样弹起咗咁样，跟住就380几蚊咯。 咦，咁又抵喎， 都 OK 噶啦。跟住你仲要可能加多张气垫喺度咧。 哦，依家要气垫咧？ 有地气噶嘛？ 哦、我又唔知道， 系又会冻噶，地下冻噶，所以你要地防地气就有张垫喺度。 其 实 我 细 个咧就有两个睡袋啊，仲喺屋企嘅。睡袋就唔使买啦，叫我买少一啲嘢啦，咁啊，纯粹即系叫做刺激下消费嘅。讲真，呢啲都未必系必需品，等主持人再考量下，究竟系真买定还是买二手啦。嘉明你咧？ 我真系真心想添置一棵圣诞树。 诶、 哦，系啊， 真嘅定系 真嘅？嗯，因为今年咧比较多喺外地嘅亲戚翻嚟香港， 哦、 一齐欢度圣诞。人多嘅时候咧，始终有阵树味咧， 都、哦、有阵树味， 系开心啲，气、哦、氛浓啲。应该 唔难嘅，睇你要几高、 啊，要开始出动噶啦。 好啊，好啊，好啊。Everybody loves you, baby. You should trademark your face. Lining on the block to be around you. But baby, I'm first in place. Face card, no cash, no credit. Yes, God, don't speak, you said it.You skip the application interview, sweet like marabou. Look, look at you. Troye Sivan 听过全新作品 One of Your Girls。 晨光第一线，全仔。 可能会知道更加多，就是香港的金融大鳄咧，即系比较多噶嘛， 就是佢啦， 就是佢啊嘛，系啦， 金融小鼠小 鼠仔，系啦。咁而今年九月香港嗰个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咧，再次排翻去第四啦，系啦，咁亦都系仅次于伦敦啊、纽约啊、新加坡嘅。咁所以咧，今日想讲下就唔系话金融新闻，系讲下，咦呢一班大哥们咧。 点着衫系咪？ 点着衫咧，系啦，嗱有几种唔同嘅大哥噶嘛？ 系咩？我觉得小白都似金融大鳄噶喎，着得系啊？ 点会啊？ 佢都系啊！我觉得我身边都有啲老板系咁样着噶，系啊 ，smart casual 啊嘛， 形容下不如 嗱，小白咧就着咗一件比卡褸啦，但係布質嘅比卡褸嚟嘅咁樣。咁但係咧，我身邊咧都有啲老闆好中意著比卡褸噶，但係佢咧係著皮少少嘅比卡褸嘅咁樣。 咁啊睇到個檔次啦， 唔係咁你咁你個造型都係好似嘅，因為成日出入某一啲場所都要著長褲同埋 smart casual 咧。咁你有啲老闆又唔係好中意成日都要著西裝褸噶嘛，好似好土咁樣。其實就唔土嘅，如果你個西裝褸著得骨骨子子妥。烫贴嘅话咁样。咁但係呢个都系其中一款囉。有啲就着得好花俏嘅，有啲老板都咁样。啱唔啱呀呢啲。 嗱佢呢就讲嘅有几款嘅富豪啦咁样。第一款呢超级富豪呢佢有一种即类似佢就话系做嗰啲对冲基金交易嘅人嚟嘅咁样。佢通常着咩衫呢就系、是、一啲定制嘅翻袖衬衫啊，或者系唔打呔嘅，然后慢慢咧喺中环嗰个写字楼咧咁样行出嚟，好悠闲咁样嘅，好悠闲。 佢急嘅时候你见唔到啫，佢急嘅时候你见不到。 系啦，咁但系佢而家就话啦，啊 ，Covid 之后咧，咁更加 casual 嘅啲人，佢咧可能就真系着一啲polo shirt 啊，或者纯粹一条长裤嘅啫。佢呢一种就叫做超级富豪啦，因为已经赚够啦。 咦，今日欧洲着一件 polo shirt 翻嚟， 冇错啦， 赚够啦，系咪？ 系啦，赚够啦，咁样系啦。 赚够咗啲病毒系嘛？你赚够 你 病啊？ 手指罅摄啲落嚟俾跌落嚟俾我哋先得 噶。我梗系唔得啦！我凭乜嘢啊？你叫我日日准时翻工，你就知我咩事啦？有一日我唔准时翻工， 你为兴趣啫嘛？ 唔系噶，呢个系我呢个系我好俾心机做嘅嘢。 女版嘅赚钱买花大， 唔系啊！唔好讲呢啲啦。咁啊，我又做唔到超级富豪，有冇啲中等噶？唔系做 hedge fund 噶，做啲普通 fund man 嗰啲，又着啲乜嘢噶？ 嗱，佢就咁讲嘅，有啲另外一种就系专业嘅着啊，即系。穿着啦咁样，因为可能系一啲零售或者商业嘅，多数可能系 bank 啊，即系银行嗰啲咧，系啦，咁佢哋咧就真系会着得 professional 啲嘅。咁另外一种咧就系科技嘅富豪啦，或者系啲即系金融行业入边嘅，即系 crypto 啊，或者用一啲即系 software 嗰种。 哇，嗰啲好轻松噶，我见过咧一两间都系上市公司，但系做crypto 啦，喺香港上市。哇，你真系睇佢咧，一个后生仔咧。好似我有時夏天咧短褲啦，跟住拉高襪啦，著對波鞋仔啦，跟住上身係一件 T 素色嗰啲 T 喎，仲要 係佢就係咁咧，佢就咁講啊，著件 polo 衫啦，運動鞋就咁行出嚟啦， 即 係 成個波性咁噶， 原來波性， 即係你有時晏晝翻嚟咧，同阿賓臣啊， 哦原來佢執點都係為興趣喎， 你見到喂波性唔係啊，我上市公司高層嚟噶， 冇錯啊 ，CFO 嚟噶咁樣啊， 係波。技嘅猛人嚟噶，分分鐘。咁另外當然有一啲咧，就叫做過度打扮嘅人嚟嘅，可能真係著一啲馬甲啊，著到官仔骨骨咁樣。咁未必，其實佢話嗰啲咧，未必係真係嘅。 嗰啲係做地產同埋做保險噶嘛。 即係要話俾你知，我做得好好嘅。 係啦。 我有朋友話咧，著馬甲咧都係屬於呢兩個行業噶，就係做地產同埋做保險，佢會。整高咗自己嘅袖啊，咁样跟住就即系西装，即系马甲，正襟着马甲，唔着外边嗰件衫。 其实危险噶呢一个碌， 系咪啊？ 好容易变侍应碌噶。 唔系啊，似打桌球嗰班。 系啦，你着得到傅家俊咁有型 ，OK 嘅。 咪打桌球都优雅啲，但系如果可以似侍应咁就 咁啊，真系阴 功。真危险咯，所以 系咯系咯， 等于即系着中式旗袍都好容易变成一个门口大位姐姐嘅碌噶。 系， 系噶，都系危险位。嚟噶， 好难， 所以系好难 handle。我觉得着旗袍，我咁耐都未试过，所以 咦，我反而有兴趣关于你 Halloween 咧，你话扮嗰个尼豆子有冇扮到？ 我最屘冇啊， 系咩？ 因为我觉得着得佢好似太热啦， 太热，你要少布啲，清凉啲嗰一日。 而家唔系，而家仲未系好冻咧， 系系， 即系着嗰件嘢周围走咧，我惊热到。热身热快， 咁最后你选择咗点去打扮呢？ 我选择咗就咁着条裙咯，然后就咁黐一啲印水纸嗰啲咧，有啲疤痕嗰只啊，系啦，我谂住，算啦，简简单单，我都系 enjoy 嗰个气氛就算啦。 今个礼拜见到船仔有啲春风满面嘅感觉，系有啲唔同嘅小白，你见佢 真系， 我都觉噶， 系 啊， 有啲 恭喜恭喜恭喜， 请食早餐啦。 早晨，早晨，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干燥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啦。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啊，日夜温差就相对较大一啲啦。下周初咧短暂时间咧都系有阳光嘅，依家咧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7%啊吓，咁啊天气几正噶，咁啊俾大家咧可以啊感受一下啦。依家少少秋意啊，日夜温差较大啊，好呢、這个时间咧，立即睇睇股市方面嘅情况啦噃。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8:11嘅时间啊！今日嘅嘉宾咧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早晨好，大家好， 系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今晚美股嘅情况咧，因为 Dicky 好好嘅，即系每次咧同我哋礼拜四、礼拜五咧做晨光第一线嘅嘉宾嘅时候咧，都会咁啱得咁巧咧，都系咧联储局议息嘅咁啊，议息结果咧就 又真系 系啊，所以你系帮我哋好关心到外围市况啊，同埋咁你可能喺嗰边即系叫北美啊，读过书，咁你就再了解多啲啊，那个金融市场运作点样，喺个知识含量嗰度可以输送到俾我哋晨光嘅听众咯。所以啦，呢啲叫做抬举嘅说话唔讲咁多，我哋直入主题啦。因为今日时间所限啊吓，咁我哋 focus 下，喂，究竟联储局嘅议息结果系点，而点样影响美股同埋港股嘅情况咧？唔该晒你， 好好，咁啊嗱，即系几样嘢啦。第一就系联储局咧，即系呢个议息嘅结果已经出台啦。咁大家都睇到實啊，即係喺個會後嘅聲明啦嚇，鮑威爾喺個記者會講啲乜啦，一言一語咧都係成為咗市場咧分析嘅焦點嚟嘅。係啊，因為咧即係未來嘅貨幣政策咧都係由佢嚟掌控啊嘛。講下美國，咁先講下即係今次議息結果就毫無懸念啦，就維持住呢一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不變，亦都喺九月之後連續兩次咧就冇調整到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嘅。咁嗱，咁啊呢一個就完全係符合預期嘅啫。咁但係咧，其實都有講過啦，即係全球啲央行咧都已經開始暫停咗加息啦。嗱，加拿大向央行兩次啦，連啊好加德啊、拉加德啊、歐洲央行咧都停咗一次啦。咁好啦，鮑威爾咧都講，喂，就加息嘅影響咧都未顯現曬嘅。咁嚟緊要點啊？繼續咧都係佢嗰種啦，嚴肅嘅態度、嚴謹嘅表情啊，唔係係嚴肅嘅表情、嚴謹嘅態度至啱。咁咧就係繼續審慎行事，而家咧就再係重申嗰句，如果大家諗美國會減息，實在太年輕啦，實在太早啦，即係佢都係咁樣意思。咁當然大家都會明嘅，因為即係正所謂經濟數據日日都有，啊個個月都有，咁所以咧即係佢都肯定就唔會話講一啲咁樣咁即係所謂嘅夾派嘅言論。所以過去我曾經都講就話，如果佢唔喐咧，佢個口咧就會相對地硬啲啊，即係會硬少少。但如果佢加嘅話咧，咁調翻轉啦，就肯定咧佢個口又放鬆啲。咁過去好耐以嚟都係咁樣嘅，咁但係呢兩次就唔使啦，完全冇懸念，肯定就唔會加啦。咁但係咧，即係講到經濟活動咧，都繼續擴張啦，即係呢個就係會後聲明講嘅啦。而咧即係就業市場咧都仍然好勁啦，失業率仍然低企啦。咁啊，繼續目標都係將個通脹壓翻去2%。咁但係咧，即係從佢咁樣講啦嚇，即係鮑威爾都話啦，即係喂，即係舊年年中咧一路加息，嗱佢承認一點就是、通脹咧都真係有啲緩和喎。咁實際上咧，即係只要而家繼續望住而家呢個通脹嘅回落咧，去翻2%呢個水平接近嘅話咧，咁就即係話啊，即係叫做。即係好滿足啦，好滿意啦，即係話喺過去嘅呢個貨幣政策調控嗰度，咁點樣呢？咁即係佢講完曬之後，成個市場嘅氣氛點？嗱，本來咧12月嗰次咧，市場都已經認為啊嚇，繼續都唔會加息㗎啦。而加息嘅預期，即係加四分一厘嘅預期咧，就只係咧就得個三成。但係佢再講完曬嘢之後咧，咁啊進一步咧就再回落。咁所以咧，即係而家估計緊嘅就係。美國咧嘅加息周期已經將去到尾聲啦，咁但係咁去到尾聲咧就唔代表會減嘅，即係會繼續維持喺目前而家呢個水平咧，可能要長一啲嘅時間，即係就算市場最樂觀嘅估計咧，可能都要出年年中。先至調翻轉頭減翻落嚟，咁所以咧就簡單啲講咧，即、就、係、是、對於貨幣政策咧，今次就真係冇乜個太大嘅驚嚇嚇，即係無論係 講緊個決定啦、個結果啦、到係會下聲明啦、到記者會嘅言論啦，基本上都係完全咧就可以話係符合曬市場預期嚟形容都得嘅。咁所以就對於即係金融市場嚟講啦，對於債息啦，對於市場嘅氣氛嚟講，都係簡單呢一句啦，都係相對地都係算係比較。即系都系正面一啲噶啦吓。 嗯，咁啊，嗱，十一月开局仲有四分钟时间到啦。Dicky 又帮我哋睇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琴日咧开局就冇乜方向啦，晚七点咧就唔知升好定跌好，最后又干跌咗十点，因为大市成交都系不太足额嘅咁样。OK， 咁啊 ，Dicky 交俾你讲埋啊，唔该晒。嗯， 好啊，嗱，讲到港股就继续晚七点，即系边缘度增持啦，咁但系。嗱，即係喺過去嘅一個星期，咁我諗影響港股因素實在太多，大家都知㗎啦。哇，由內地經濟數據啊，以至到外圍美國嘅貨幣政策啊，地緣政治局勢之緊張啊，咁所有嘅嘢都會對我哋港股有影響嘅。喂，咁個別啲業績啊，會唔會購股份啊？咁呢啲都會有影響啦。哎呀，會唔會又有邊個又喺度減持啊、大股東啊嗰啲咁？咁所以咧。即係簡單呢一句咧，如果你話喺而家呢一刻我哋嘅港股咧，我自己都有個咁樣嘅感覺啊！即係從好幾個指標去睇嘅話，即係都可以用即係疲極泰來、漸入佳境嚟形容嘅。即係起碼嗱，呢一兩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喺即係十月尤其啲結算之後，咁叫做彈咗啲，咁跟住咧好似又冇乜動力。咁但係到現在呢一秒咧，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外美股啦，哎呀都～講真啦，都少㗎啦，少咩啊？就係、是、少咧，阿巴威爾咧，我講嘢唔係一路跌落去嘅，係啦，即係呢樣嘢都算係咁㗎啦。咁、所以調翻轉頭就係話，如果從即係而家呢刻外圍嘅一啲嘅情況嚟睇啦，當然地緣政治呢樣嘢都仍然係一個風險嚟嘅。咁但係起碼中美兩國啊，最高領導人啊，即係講緊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埋美國總統拜登，起碼有機會嚇 APEC 都傾下偈先啦，嚇緩和啊緊張氣氛都好㗎，即係起碼即係客觀啲講，即係中美兩國有得傾，咁肯定係好過冇得傾。咁仲有甚至乎對世界和平啊，即係都可能會帶嚟一個正面嘅幫助，因為而家真係七國咁亂，周圍咧都真係戰雲密布，即係冇人想見到嘅。咁所以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即係今日咧嚇，純粹講個港股咧，咁照道理咧，即係喺外圍而家呢一刻，即係聯儲局嗰個嘅即係所謂嘅即係加息嘅預期係進一步降温咧，十二月甚至乎喺我個人認為咧已經加完㗎啦 ，OK， 但係就唔會減。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點樣都好，都會咧有少少利好翻市場氣氛嘅。咁啊，萬七點頂住㗎啦，會啊，即係有機會咧就可能又做翻好少少咁樣啦。 嗯，頂住又多餘錢啦。咁啊，聽日咧釋放多啲時間啊，同阿 Dicky 咧講下，喂，日 yen 嗰個追揸股攻略啊，這個、呢個咧可能係散户股民啊，或者調翻轉頭就係聽緊收音機嘅聽眾朋友，喂，幾時唱好啊？ 去旅行唱得未啊？咁嗰啲咧，聽日同你講。 好啊，多謝曬我嘅嘉賓黃德基先生，聽日再同你傾偈，拜拜。 拜。 种被困更有惊喜。爱你的我怪兽一样合情合理，彼此天生分但我似你，因气根本不要太洁地，神化一起奇怪一起你的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悦啦，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 Steven 喺度噶。香港贸易发展局咧将会喺听日起一连三日举办香港国际美酒展，除咗欢迎业内人士同埋买家入场参观采购之外咧，展会喺11月5号星期日亦都会同时开放俾年满18岁嘅公众人士参加。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嚟做咧，为大家介绍呢一项嘅酒界盛事嘅。今届嘅美酒展究竟有啲咩特色，同埋美酒佳肴？早晨啊 ，Joe。 好啊，思芬。疫情过后咧，好多婚礼啊、宴会同埋聚会咧都会复办啦。咁大家咧都一定会饮翻几杯助兴嘅。而香港嘅葡萄酒嘅出入口嘅总额咧，其实今年都大幅增长咗。业界人士如果要揾靓酒咧，一定就唔可以错过呢个香港国际美酒展啦。展览会咧就会喺11月3号至5号，即系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喺湾仔会展举行啦，云集咗嚟自17个国家同地区超过500间嘅参展商参与嘅，当中有11个展团，包括澳洲、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中国内地同埋香港酒业总商会嘅。而美酒展头两日咧就欢迎业界人士同埋专业嘅买家参与采购嘅，而最后一日即系头先师傅你讲噶啦，11月5号星期日咧就会同时开放俾18岁以上嘅公众人士可以入嚟参加噶。咁市民咧一定要入嚟饮多啲美酒，同埋咧度过一个好超嘅周末啦。今年嘅美酒展咧，我哋会以佳酿汇水，环球商机为主题嘅。而呈现嘅各类型美酒咧，包括咧有嚟自世界各地优质嘅葡萄酒啦，例如有旧世界，即系意大利、德国、法国嘅酒啦，同埋新世界，例如澳洲、智利同埋中国内地嘅酒噶。 而另外有啲新興嘅地方啦，例如國潮酒啦，就包括咗有啲係嚟自內地、寧夏同埋新疆嘅中國葡萄酒，以及係四川嘅中國白酒嘅。當中咧有一款嚟自寧夏嘅乾白葡萄酒咧，喺今年四月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中國嘅時候嘅國宴上邊係攞嚟款客嘅。另外亦都有一款嚟自雲南嘅國潮酒咧，以果肉同埋果汁都係紅色、非常罕有嘅葡萄提子嘅品種嚟製成㗎。在健康和有机农业的浪潮之下，有机葡萄酒的市场就正在增长。美酒展亦都网罗了来自意大利、法国和加拿大的有机葡萄酒。展会还有来自较少人熟悉的产地和产区的葡萄酒，包括这个斯洛文尼亚的气泡酒。香港亦都有出产靓酒，其中一只就是香港制造的复合香味蒸馏酒，用谷物和水果蒸馏发酵制成，带有柔和和甘甜的果香。呢一款酒咧喺2019年參加嘅香港酒業總商會酒類評審大賽裏面咧得到銅獎嘅。除咗葡萄酒之外咧，展會仲有各種唔同嘅烈酒啦，同埋嚟自日本嘅清酒、香港嘅啤酒、台灣嘅梅酒，仲有威士忌、煎酒、伏特加等等嘅。 阿 Joe 啊，酒咧同酒貿易咧就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學問啦。參加美酒展咧都可以話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令到業內嘅人士咧加深對酒嘅認識。咁唔知有冇啲咩精彩環節可以推介一下咧？ 梗係有啦！今年嘅美酒展期間咧，我哋舉辦好多唔同類型嘅活動噶。喺展會嘅第一二日咧，業界人士就可以參加由葡萄酒大師 Debra Mayberg 主持嘅兩個唔同嘅酒類行業會議噶，分別會探討第一個係如何推動葡萄酒業可持續發展嘅一個論壇啦，第二個就係中國和亞洲葡萄酒市場嘅商機噶。美酒展期間亦都會舉行酒業嘅比賽同埋頒獎典禮啦，例如有呢個香港國際美酒品評大賽2023啦，同埋香港十大配酒餐廳獎2023兩項大獎嘅頒獎典禮。另外亦都有香港國際調酒師大賽2023，不妨嚟參觀同埋同得獎者交流。大會咧亦都悉心安排咗一啲品酒會同埋特色佳釀嘅推介會嘅，涵蓋咗四川啦、寧夏、新疆嘅酒，仲有啤酒啦、雞尾酒、威士忌同埋得獎嘅酒，包括亞洲嘅烈酒等等嘅，業界人士千祈唔好錯過啦。 嗱，我知道咧，11月5日星期日咧就係公眾日啦。咁阿 Jo 啊，唔知有冇啲咩活動係可以介紹俾入場嘅愛酒之人咁咧？ 咁咁多位愛酒之人就真係唔好錯過啦。今年嘅公眾日咧，我哋會舉辦好多個唔同嘅品酒會同埋大師班啦，由專家同大家咧一齊品嚐同埋鑑賞下，例如紐西蘭嚟嘅葡萄酒啦、優山谷嘅葡萄酒啦，同埋單一純麥嘅威士忌等等嘅。仲有剛才我哋啱啱提過嘅葡萄酒大師 Debra Mayberg 咧，亦都會同大家主持一個奧地利葡萄酒入門嘅品酒會嘅。另外，著名嘅酒評人黃思思咧，亦都會同大家一齊品嚐世界各地嘅美酒嘅，分享下佢品酒嘅心得。大會亦都設立咗一個 Whisky and Spirits Bar， 等各位入場嘅人士可以品嚐十多款唔同嘅威士忌同埋烈酒。大家到時一定要摸住酒杯底嘆下靚酒啦！ 聽完都真係覺得好吸引啊！美酒展公眾人門票正價係每張港幣200元，市民可以以特惠價咧預先喺多個網上平台購買入場券，詳情可以參閱展會網站。業內人士咧都要記得上展會網站嗰度免費登記入場啦。今朝早唔該曬你 ，Joe，Thank you， 唔該曬先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为悼念逝世嘅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首都天安门下半旗致哀。喺本港，中联办亦都下半旗致哀。另外，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香港特区政府亦都在今日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包括国旗和区旗。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在英国举行，与会代表同意签署一项声明，表明有急切需要进一步理解和应对潜在风险，在崭新的全球努力之下，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安全与负责，将会有利全球社会。英国首相辛伟成表示，声明是一项标志性成就， 另外，代表中国出席的是科技部副部长吴朝辉，在会上中方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这次峰会为期两日，重点放在人工智能风险管理。由于人工智能在确立疾病、新的疗法和应对粮食短缺等的方面亦都有正面作用，预料各国将会亦都携手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探索解决之道。巴勒斯坦官员表示，300多名持海外护照人士已经离开加沙，经拉法口岸进入埃及。另外有70多部救护车运送伤者和随行人员离开。以军持续向加沙发动攻击，有报道指以军连续两日向加沙城附近一个难民营发动攻击。被西方指支持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伊斯兰国家应该停止向以色列出口石油和食品。印尼发生尼克特制 6.1 级地震，目前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物损毁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指，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清晨前后，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首府古邦东北22公里，震源深度大约36公里。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2,029点，系升4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2，日元150.45，瑞士法郎0.905，加元1.383，人民币7.318。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5.39美元，卖出1,985.9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呈祥道啦。咁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观景台噶。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卫理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喺油荔村，咁狮隧沙田啦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界限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就喺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丽围。另外一段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由小榄至到青榕台一段就行车缓慢。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慢车，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龍尾就接近屯門騎術學校。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就擠塞，車龍排到去馬場對出。咁後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車多，龍尾喺天富海灣。清水灣道去龍蝦灣方向，近住銀影路一段擠塞， 车龙排到去西贡公路啦，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出。最后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日上午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家姐啊，我个旧同学话，只要喺区议会选举投票俾佢心水嘅候选人啊，就会俾大利是我噶啦。 细佬，佢咁样真系贿选买票、啊。无论系候选人或者任何人，如果用利益去换取选票，唔止提供利益者啊，连收受利益嘅双方都系犯法，你千祈唔好、啊。 我梗系唔会啦，维护廉洁选举系每个市民嘅责任嚟噶嘛。根据廉署执行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违法者嘅最高刑罚系罚款50万同监禁7年啊。 记得啊，投边个系由你自己话事，到时一齐去投票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三场， 今次有咩嘉宾先？ 呢位做过韩国练习生，不论舞步定系眼神都系金沙石啊！ 万世超空间，我借色的地位在变幻，灯光不璀璨。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三场将会有细猫、应字如声音版本，11月3日黄昏6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视像版本，11月4日下午1点至2点，港台电视31。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做到系乜嘢呢？就系随住音乐起舞啊！ 俾啲音乐， 哇！跳下舞先。 Yeah, come on。 诶，嚟到星期四啦，第二日咧，听日就系 Happy Friday 啦，咁我哋就早一日开始庆祝啦。 好、啊， 大家轻松下，随住音乐起舞。 嗱、跳舞咧，不嬲都唔系我擅长嘅嘢，我估小白都唔擅长啦，系啊。你话并下手，摁身摁势就算系咁啦。 最近咧，我见到有一个嗰啲韩国嘅网上流传嗰啲片段咧，我唔记得咗个叫咩slide back 定 walk 定 跳个圆圈出嚟啊，两个男仔。 我有俾过你睇噶， 系 我俾咗，系啦，我俾咗阿 Brian， 即系风骚阿阮仲阳， 系， 因为佢有跳舞老师嚟噶嘛，咁我就俾咗佢睇啦。咁我同佢讲话，喂，你快啲学下或者你研究下呢一只，到底个步伐我应该，因为我咧就左右或者佢啲。啲拍子咧好鬼差嘅，咁啊等佢即系完成咗呢一个舞之后咧，我叫佢教我， 哦， 到时我就可以随住嗰啲拍子咧就。除了 moonwalk 之外，就可以有呢个凌空跳舞啦。 要快少少啊，因为我见依家都喺呢个礼拜已经无限人去 cover 咗呢个舞啦，已经跳见到劲多人喺度跳啊，甚乎早两日咧有啲 NBA 嘅球星咧、去热身嘅时候咧， 做埋啦，已经 系已经做埋啦吓咁啊。但系我觉得呢个好似做啲好简单嘅举措，佢就已经跳到一个舞蹈。 即系 moonwalk 啫嘛，其实 moonwalk 咧都唔系。 唔係話好複雜嘅，都係同你平時行路個節奏咧係不一樣，又從而做多個錯覺出嚟。所以我呢就好差嘅，咁咪要交俾阿船仔去學咗先可能。 哇！ 船仔定 Brian 頭先我未話 Brian 啫 ，Brian 學咗船仔同佢一齊跳，跟 住係啊，佢哋會一齊跳舞噶嘛。 我拍片咩咁？我幫你哋拍片。 哦，咁但係有小朋友嘅家長通常都會啲細路仔都會聞歌起舞啦，特別你嗰個九個月大嘅小嬰孩啦。 係啊，而家就算是一些很簡單的以前 Baby Shark 又好你開心就拍手那些歌都好其實他都會聞歌起舞都會在那裡但 是 Baby Shark 真的很正 是啊 我都很喜歡聽著他在跳舞 但是聽得久你不覺得有少少煩厭 我聽了七年了 我都聽了很多年不過最近對 Baby Shark 這首歌有多了新的畫面 啊為什麼呢 多了 Aaron 在這裡 咁、哦、又係， 唔知點解父承爭好遠嘅。 呢排就大女兄講話，可唔可以聽 Super Shy 咯？ 哦， 都係嗰啲㗎啦，係啊。 咁啊，跳舞都係講咗一次，唔係我杯茶咧，但我都會嘗試摁下摁下咁樣做節目嘅、啊，叫做有啲 movement 啦、啊。 啱嘅、 啊。船仔，你識跳舞喎，應該係嘛？ 我有學下啦，但我唔叻，我好渣嘅。係 嘛？ 我都係嗰啲手腳唔協調。 你學過邊一派㗎？ 我學 K-pop 嘅。 哦 ，K-pop 係啦，因為中意聽 K-pop， 咁我諗。我唯有令到自己更加容易 sustain 咧，就係玩翻即係跳翻 K-pop 嘅舞啦。 同埋啲歌又好新潮咧，譬如你而家 New Jeans 嗰啲，哇，又係全球火紅啦嚇。即係有啲南韓嘅娛樂事業咧，佢真係一隊咧話成全解散或者單飛咧，佢好快就已經咧、有一隊咧，你唔食 系 你唔你唔食呢个头盘啊！我哋有其他头盘俾你噶，仲有 A B C D， 你可以拣。哇，好劲啊！我觉得呢一样嘢都，同埋已经去到超红噶。New Jeans 系差唔多，我唔可以讲取代啦，会得罪好多人噶。即系你 Rap King 好似又慢慢落翻啲啲咁。 解散嘛，全 系咯，咁样咁 要单飞都仲会好红。 咁啊系啊，同埋即系你我哋旧时就睇 BTS 啦，好似依家防弹少年团之后又有新嘅一队又出紧嚟咁样啦。 TXT 出咗啦 ，TXT 系嘛？ 系咩？你潮啲呢啲 系咯， 系啊，唔好要我啲 uncle 扮识好多嘢啊！充其量讲到几句好叻噶啦，咁样咯。咁好啦，咁期待大家喺礼拜四嘅早上啦，都听住啲音乐咧就喐身喐势啦。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闹洞房这种传统的婚礼习俗，不过你又了不了解它背后的意义呢？想不想知道？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我会继续斗眼气 You go away 咪对我太过年纪 I'm okay Whatever you wanna say I'm still here in the game Yeah 无聊麻烦人生的事 So throw away 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啦内街开足博 Throw away 退到 throw away Gott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哲学 Throw away天气佢话变就变，一出睇通都 got a twist no beat。I'm not a kid， 青春必须充满胆识，不需跟我忐忑。深深俾个叹息，可抵担一切攻击，使乜惊我演硬角色？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throw away， 毫无灵魂重复的工作 hand 晒机，啦啦啦啦内街开束缚 throw away， 退到 throw away， gotta celebrate， 无聊麻烦人生的思索。 闹洞房其实是我们古代的社会婚娶制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当时男女结婚都是由父母包办，新人之间很可能不是太熟悉，所以透过闹洞房就可以消除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增进了解，为新婚生活开个好头。 另外闹洞房亦都可以令亲友有机会聚埋一起，加深大家之间的感情。你想想，大家一起闹到新人面红耳赤，令到大家笑声连连，是不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呢？其实闹洞房不单纯只是一个闹字，还有其他的象征意义，就好像昨日迎亲，新郎会带着新娘向男方的所有长辈拜见，每一位长辈亦都会上新娘一封利是作为见面礼，这样亦都叫做是昨日包封。同时之间，长辈都要回一个半礼，显示翻家族的有礼有序。有些地方还有一些特色的活动，好像是咬苹果、咬喜糖或者是行独木桥等等。咁多的花样其实都是为了营造一种热闹的气氛，令洞房不再冷清。咁所以闹洞房听落好像很闹咁样，但是其实背后含有了我们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和思想的。 晨光第一线，阿欧。 8:47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阿 O 啦、小白啦，仲有嘉明同埋船仔喺度嘅。咁啊，朝头早咧食下早餐咧，就饮杯奶茶或者饮杯咖啡都好啊吓。咁啊，其中一个叫做淡奶公司就宣布啦，11月咧再推啊港式奶茶月啦。咁啊，港式奶茶都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之中嘅一个产品嚟嘅。咁啊，逢星期一至五咧，指定嘅100间嘅茶餐厅可以免费享用呢杯热奶茶 噃。咦，咁开心！ 系啊。嗱，今日嚟讲咧，10:30咧已经开始，10:30开始派噶啦。跑马地有一间茶餐厅又派啦，红磡有一间茶餐厅叫冰室又派啦，天水围有间冰室又派啦。咁啊，2:30咧，大家 tea time 啊。即系食翻个下午茶嘅时候，整个菠萝油咧，又派一杯俾你。喺边度派？喂，呢、這个惠及多啲市民。喺呢个荔枝角啊，荔枝角好多人翻工喎，依家好多人翻工。我有好多朋友咧，其实做少少啲半制造业啊，或者唔好净系谂住啊工厂先系荔枝角咁样啦，或者做成衣批发先荔枝角。其实咧有啲科技企业咧。都搬咗入去荔枝角咁样，喺后边嗰两三条街啊，咪永康街啊嗰啲咁样啊，咁所以咧，哇，其实都要攞奶茶都要攞睇睇佢，但系咧佢系免费派嘅，而且咧系嗰个时段之内咧，佢系我唔敢讲无限量啦，即系都起码派超过100杯一定噶啦咁样。咁几好啊！其实都 又去攞杯饮下先， 系咯， 专登去荔枝角啊？ 去啊！云点啲，我都成日去荔枝角。 系你喺嗰度做瑜伽啊？系咪啊？ 做瑜伽同埋喺嗰度学唱歌啊？ 喂啱喎！嗱，2:30啦，跟住就系喺荔枝角派，跟住3:00就去翻慈云山啊！慈云山就喺一个慈正村某商场嘅一个冰室嗰度有派咁样。咁大家如果你唔需要特登山长水又远去慈云山嘅，你住喺嗰区嘅居民咁，你话2:30-3:00落去饮杯热奶茶咯，又唔使钱系嘛，感受一下。嗱，不过讲开饮嘢咧，咁香港继续咧，除咗有呢啲派奶茶叫日缤纷啦， 日缤纷。 咁我成日觉得唔系净系 focus 夜缤纷嘅，我哋晨光第一线都要有日缤纷噶嘛， 全日都咁缤纷嘅。 我真系好想揾啲日缤纷嘅环节俾大家玩。 好、 啊，系啊，你朝头早有得玩，承接落去玩到夜缤纷啊嘛，你下下夜猫咁样5-6点先供出去咧，老婆。唔系咁赞成啊！成日话 齐出去唔得噶咩？ 都得嘅，都得嘅，但系你要夹啱先得噶嘛？系咪先？夹唔啱又好难，晚晚夫妇之间都夜缤纷噶啦。跟住可能太太想你嘅夜缤纷喺屋企夜缤纷噶嘛？系咪先？咁所以你日头嘅日缤纷咧做得好咧，其实都可以推动个经济 嘅。 我相信 都系嘅，都系嘅。嗱，我寻日都有呢个日缤纷嘅体验。 系， 头先就讲完派奶茶啦，谂到夜缤纷咧，都可能会谂到前嗰排嘅美酒佳肴巡礼啊，又甚至乎嚟紧都有好多唔同。同酒精类有关嘅一啲活动啦，寻日竟然系喺中环，讲紧系日头12:00-1:00嘅时候，大街大巷都排酒。 哦，派咩酒？山水酒，我走啦。 我冇得、啊、我冇得做啦呢份工，请你饮杯嘢啦咁样。 真系红白酒喎、 啊，咁、哦、好啊， 免费，即系当然啦，有少少都要嘟啲嘢啊，登记啲嘢啦，咁样样， 佢 一 支 咁样 ，buy bottle 俾你啊， 佢系你可以拣个 bottle， 然之后当好似嗰个感觉就喺美酒佳肴嗰边试酒嘅感觉、哦，你就可以去免费试咯。 我试 OK，、哦、我以为话大家嚟红成支，诶、哎、你饮饮啊，成支落去好似铁打酒咁样，啤酒啊，唔系红酒，唔系红酒白酒，铁打酒，喂，俾你啊，辛苦晒你啦，呢几年香港人都好攰噶啦，俾支酒你啦，咩酒？铁打酒，铁打酒系唯一晨光可以朝头早多讲少少嘅酒啲，讲笑啫，讲笑啫。 啲观塘都成日派噶， 系咩？真系咩？ 系啊，我公司。但是就不是派酒精啦，当然 派茶咯， 派茶、哦、派一些有气的、啊、新的饮品啦。我有一次真的有喝过有酒精的， 是吗？ 有一次啫。 咁、啊、你有冇饮醉啊？ 我冇，我觉得很难饮。 但是呢我估计咧，嗱呢个又戴翻个头盔啦。你周街派酒咧，佢可能有机会要 check 你身份证嘅。 系嘅。 咁你亦都要愿意将你自己身份证俾佢 check 嘅， 所以先至会有嘟嘟有啲程序。 系啊，佢哋要嘟嘟。 嗰个有少少互信喺当中噶嘛，即系等于你未够十八岁，你。不应该接触酒精饮品啦，咁、 啊、 但有啲人很成熟噶嘛，个样好似我咁样已经六十岁咁样啦，咁可能我 冇理由噶，你唔系二十嘅啫咩？ 二十系有咩系二十咧？冇嘢添嘛，我想话腰围二十，我都转唔切啦，我 出到二十个年头啦、 哎，出到二十个年头啊，真系，唉、哎，好啦，咁我哋讲翻，唔系我话嚟紧， 几安咧？你讲咩？ 哎呀，唔好意思啊， 真系， 喂，但系讲真， 我今日都请你食早餐，又赞你春风，哎、又赞你春风拨面，船仔我都对你不薄啊，系啊， 唔系咁，我都系赞你好后生啊嘛， 好后生啊，都啱嘅，跟住话O哥系时候捽下啲铁打酒，见你都。见你都坐到有啲攰啦，咁样唔系我话想讲呢一个就系、是、属于旅发局嘅嚟紧呢个活动啦，叫香港美酒佳肴品味传承，咁嚟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透过餐厅咧去放送俾大家嘅，再加上咧，我系好想讲呢一个咩 啊？ 听日啦，十一月二号即系今日啊 ，sorry 啊，今日啊，十一二号咧，至到明年嘅一月期间咧，旅客喺傍晚嘅六时半咧，就有一个咧叫 Big Bus 香港夜游啊， 咦， 即系一架好大嘅巴士，就俾你去夜游，夜游乜嘢咧？唔系夜游杜拜，系经过咧呢个中环嘅天星码头、上环嘅文武庙、湾仔嘅弥敦街，仲有铜锣湾等等，咁、 哦、 有个香港版个 Big Bus 嘅九龙夜游。九龙游咩？由星光大道、柏丽大道、旺角以至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咁样。咁你喺架车嗰度兜下兜下咁样咯。咁、 哦、 旅客就有嘅， 即系夜间嘅观光巴士啦，基本上 系啊。其实咧，我估你香港人都可以 join 嘅。咁啊，20蚊计咯。咁 系 有架观光巴士咁样兜下。 中途落車㗎， 啊呢、這個 應該有，應該有，即係同埋佢有過海嘅，有一條第三條線咧係人力車觀光巴士啊， 人力車觀光巴士好喎、 啊。嗱呢架咧係個造型係人力車啫，應該本身架車真係一架巴士嚟㗎，你冇諗多咗。 真係有個人幫我拉一拉， 咁辛苦， 我哋都進入咗。2023年啊，呢啲咁富有奴隸， 留喺博物館都 OK 啦。 咁富有奴隸色彩嘅嘢應該摒棄。 而家咧，你知唔知喺我有見過日本京都附近都有人力車， 有 嗰啲人力車咧，係揾啲好靚仔嘅大隻仔。 係咩？ 係啊，嗱、哦，你見到個反應啦。咁佢揾啲咁靚仔嘅大隻仔喺度拉嗰啲人力車，嗱件事係舒服噶嚇。咁拉嘅時候咧，咁佢哋本身又好氣好力啦，同埋咧一路同你傾住偈啊，個感覺咧係好浪漫 嘅。我要同嘉明一齊去啊！ 好嗱，講翻呢個過海嘅人力車觀光巴士先。首先啊，歐哥就講咗兩架咧，一架就係由港島啦，一架就係由九龍啦。呢一架咧就係由過海嘅，由天星碼頭中環嗰邊開始，就落去灣仔嘅海濱長廊，跟住翻嚟西九文化區，再去到尖沙咀鐘樓等等。咁每一晚咧都基本上係會有1、2、3、4、5、6班車， 哦， 價錢係20蚊嘅啫噃，你就可以遊足75分鐘啦。 咦？其实都几好、 啊，吹下风啊，都几浪漫嘅呢啲。系啊， 咁啊，巴士上面有冇提供啲，譬如佢哋嗰啲咩美酒佳肴啲 friend 咁样噶？ 斋 坐定系？ 暂时啊，未有呢个提供。不过我估活动搞得好咧，就一定可以做到个产业链嘅、 啊， 即系可能带你落一落去咁样，跟住又食下啲美食车啲嘢、 啊， 跟住就只要你唔好太整污糟架车，咁你咪喺上面享用下，因为。 其实你75分钟都唔系一个短时间嚟㗎嘛。即係有阵时候我哋飞去周边地区都系讲緊一个钟头15分钟㗎嘛。系咪先。咁。 有甚或乎呢，如果你自己本身系未曾经试过夜晚出动去真系超嘅话，你可以感受下喺架巴士上面你唔落车，你望下原来湾仔海滨长廊夜晚系咁样玩嘅。跟住转头睇返原来西九嗰边系咁样玩嘅。有兴趣嘅咪自己再落车再慢慢超囉。 好啊，咁大家都可以感受下啦，关于香港嘅夜缤纷嘅，甚或乎透过香港嘅夜缤纷，你又有冇谂过扣埋分呢？佢话呢首系求婚嘅作品嚟噶，佢系 J 风冯允谦，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是由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加入换成新结局。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啦。意识结果咧，就令到大家咧，都有少少振奋啦。咁啊，美股三大指数咧都系有升嘅，道指升221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44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10点。咁啊，港股 ADR 都升嘅，原先系升31点，但系睇到咧外围市况咧都叫做做好少少啦，咁样咁所以咧就港股啊，黑期即系讲紧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亦都高水140点嘅。好呢、這个时间咧，不如都呼吁下电话先，咁样18723888打电话嚟做咩咧？嘉明， 梗系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无论你系有啲咩开心事又好啦，你有啲咩特别日子都好啦，可以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将你嘅祝福、将你嘅开心事咧话俾大家知嘅。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咯， 系18723888，等你打电话嚟啦。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今日咧我请嚟一位咧甲一篮球员啊，兼一位健身教练嘅朋友啦。咁啊，佢系何以富啊？喂，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喂，早晨，早晨啊！朝头早咧见到靓仔咧特别醒神啦，又高大咁样。我请你上嚟啊，有少少私心嘅，因为喺甲一嘅篮球联赛入边咧，其实我咁多年以嚟咧。都是几中意呢个黄金战士嘅咁样。 今年去咗。 系啊系啊，咁我中意永伦呢队球队啦。咁啊，点解咧？因为由潘志豪前辈开始睇打波啦，跟阿贾啦，咁仲有即系我自己矮啦，我打嗰个篮球嘅师职都系打一个控卫或者想打 shooting guard 啦，即系细个打学界都系咁噶。咁系真系觉得哦 ，Tina 真系。好劲嘅，即系我讲紧早多一个年头啦，咁啊呢个冇贬义，喂，咁你后生一定系当打噶啦，或者个运球能力咁高，或者我见过几次咧入去嗰阵时修顿睇波咧，系 Tina 成日射一啲逆转性嘅三分波， 夸张，佢真系好稳定， 系啊，佢真系好稳定，咁当然依家。年纪大咗系有脾气，我见到佢系有脾嘅啫。嗱，呢啲你 要求对我哋有要求，所以先咁样嘅。 系啊，讲下一啲基本嘅篮球技巧啊，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系想啊学下打篮球，或者我哋由基本嘅运球啊，或者射波，或者调翻转头，你作为一位甲一嘅篮球员，每日嘅训练模式系点啊？同我哋一齐去分享一下好嘛？ 如果你话真系摆好多心机落去嘅时候，每日嘅话，即系朝头早我哋真系会起身去。做啲神操啊，拍下波啊，做翻啲基本嘅平时会做嘅动作，譬如走篮一啲，或者有啲花身少少嘅走篮咁样。咁可能再加埋去做啲 gym 啊，去 keep 住嗰个强度嘅，系啦。咁但系要睇当时候系睇下系 off season 定 in season。咁通常 off season 就即系做嘅重量可能重啲啦。咁 in season 嘅时候就做翻啲冇咁重嘅，但系 keep 到嗰个肌肉个。个力量 系 个重量， 特登请何以富上嚟咧，因为你都有健身教练嘅一个专业资格啦，咁样咁，所以我就喺度谂啊，运动尤其是篮球同埋健身点样结连咧？嗱，呢个环节咧，可能喺下一集再多讲少少。不过我哋由基本嘅开始讲起啊。你系一开始系有健身教练嘅牌照去做篮球员啦，定还是系两样同步进行啦？定还是系打咗篮球先考健身教练噶啦？ 咁我一定系细细个打开篮球，跟住之后其实喺疫情啱啱呢几年先开始接触体适能呢样嘢 ，gym 呢样嘢咯。咁就机缘巧合之下就认识咗 ASFPI Gordon 啦，咁佢就介绍咗我，哦，读佢哋嘅课程，咁我就。 你都有一个系啦，即叫做多一个门路啦。因为我见好多篮球员本身有机会都系可能啲可能做消防啊，我最认识得多，可能譬如李奇咁样，可能佢又会教下书啊，咁样李 Sir 咁样，咁但系香港嘅职业篮球就系咁噶啦，睇下往后有冇机会再发展得再产业化多啲啦，我呢个系好乐见嘅，咁啊篮球员就系好专职咁样打篮球，我自己觉得一定系最好嘅，咁最多系可能完成佢个篮球员嘅生涯，跟住就有个好嘅规划，可能去教波啊或者剩啊咁样，就一步一步嚟咯，就唔使好多嘅球员其实都仲系我朝头早一份工，夜晚练波，朝头早又再打一份工，跟住又再练波。 其实大部分都系咁样嘅，即系除咗我哋叫做头四队 系啊， 比较多资源嗰几队啦，咁但系其实。大部分其他隊嗰啲人都係有份正職，再加夜晚打波去教波咁樣。 係呢、這個亦都係本地甲一籃球員嘅一個實況啦。但係好明顯呢個五年係有啲改善㗎啦，即係越嚟越多叫做一啲老闆去 support， 即係真係全職業隊咯。 即係全職業隊係我哋渴求或者想睇到多啲嘅。對於球員嚟講，一定係好啲啦，即係福利好啲，喂打完波獎金高啲，我都會再落力打啲啦。 老實講，我如果同以前比，我依家係冇之前咁多嘅，咁、哦、大都多嘅， 係係 就冇咁多嘅， 係係啦。但反而年輕，即係再後生、再靚仔嘅時候，就真係籃球、籃球、籃球， 係啊，即係完全籃球、籃球。咁可能朝頭早又練，跟住食完飯，跟住可能操下 gym， 跟住到晏昼我哋就做教练嘅时候就教波啦，教完波之后夜晚再去练波啦。咁基本上全日都系篮球啦。 咁你我又想问下你对于篮球嘅兴趣系边啲系你嘅启蒙嘅？ 其实我冇啊，我误打误撞之下喺一个小学班制一个篮球赛入边，跟住我唔记得点解我会打啦。总之我代表我个班打，然后又打得 OK， okay 老师就发掘你啦， 系、就叫嚟紧入篮球队练波啦咁样。 系 咁我就开头我踢波先，其实。 好多男仔都系咁嘅， 即系你睇下就变咗打篮球啦。 系， 因为跟住喺个篮球嗰、那个，我唔可以话好快上手，但系叫做可能我打练咗两个，即系两个月嘅暑假，其实好快就上咗手噶啦。 嗯， 系啦，跟住就开始摆啲时间喺个篮球度， 系跟住打区队啊，跟住就开始打即系、就是、叫做越早啊、甲一甲二啊咁样，逐步逐步提升咁样。 咁好彩系即系。一路搭住上去嘅，譬如我小学，我唔系一间好出名嘅小学啦，咁但系嗰阵时我就唔知点解淡粗粗问个小学教练，哦，而家中学最劲系边啲学校啊？ 好劲啊！呢一句，我要全港制霸，好似南面多。 之后就答我，哦，英华书或者佛瑞啦呢啲啦，咁样。跟住我又唔知点解咧，我净系钟情于英华书院嘅，系啦，咁我。小五嘅时候都有睇佢哋嗰啲学界比赛噶啦，咁、真系去到小六要拣中学嘅时候咧， 系 咁我又去试波啦， 系 咁去到最尾，其实拔萃同英华都有揾我嘅，系啦，咁我就最尾因为我中成英华啊，我就最尾选择咗入咗英华书院， 我可能近啲啦，可能近啲屋企啦，系咪？嗰阵时候有新校咧，好似啱啱搬去 有我站 南昌站啊，长沙湾嗰个位啊嘛，好似系咪？咁啊嗱，呢、這个就系一个关于本地篮球员嘅一个发奋向上嘅一个过程啦。咁啦，今集咧同许富咧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咧真系想多讲少少啦，就系、是、关于健身教练啦，同埋一个运动。科学的结连，我自己都好想探索一下啦。或者心机旁边的听众都真系可能依家最多人学篮球，除咗好年轻嘅一啲细路仔，可能十多岁咁样，可能打学篮球一啲训练计划啊，打一啲篮球学校，更加多系咩咧？我呢个年纪啦，35+，跟住咧开始觉得工作OK 啦，咁样想追逐翻梦想啦，想真系学翻篮球。最本源，我哋想改善一下啊！細個拍波點解咁樣衰嘅？因為我哋真係冇一個好有系統嘅拍波嘅訓練。我哋成日睇 Steph Curry， 哇！點解人哋可以拍得咁幼細？叫做一啲好基本嘅 skill 可以咁好。我哋細個射波真係教你推波嘅咁樣。咁你依家嘅射波嘅技巧亦都有好多唔同。我深信咧，一啲肌肉嘅訓練或者重訓係絕對。帮到一啲球员去拍波拍得靓啲啦，或者射波嘅腕力会好啲啦，手指力会好啲啦。咁下集等何以富多讲少少好嘛？唔该晒你 ，thank you。 越弱势，越令我犹豫。离场10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梦想法难提议。痛够了，无法去制止。越痛越自责，越令你仁慈。回头10秒又后悔至此，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全然后退，尽快别太迟。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欠睿智。 跟他早心力透支，就到此硬性处置。 在你长夜错误里坚持， 应该去后吧，我知就算知难随意， 讲分手吧，你知没法子，长不知即使单身没靠意，共勉之还算可以，从前是你极大意，现在别 就似伴侣就像照镜子， 即使挣扎下去你愿意，别要再反思， 寻求下个伴侣更轻易，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相思，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要睿智沉沦最致命歌词， 尽管开口吧，你知若再痛再没齿，讲分手好吧，你知做旧伤留相思，即使单身欠靠倚共勉志，谁不知从头做 大家讲下乜嘢系纳斯达克指数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系由所有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嘅公司啊，依照公司嘅流通市值加权计算所组成嘅，内容包括我哋耳熟能详嘅一啲大科技啦，包括你用紧嘅手机品牌，包括你嘅搜寻引擎，包括又做图书起家嘅科技大企，再加上啊你嘅社交平台，仲有一啲云端嘅公司。去到啊！依家最火红嘅一啲电动车公司咧，都有其中嘅。呢、这个就系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啦。咁可能你又会听过纳斯达克100指数、哦，咁、那个分别喺边呢？纳斯达克100指数咧，就系、是、只由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入边前100间市值最大嘅公司所组成嘅。因此，成分股咧部分所包含嘅科技里边系较多嘅。占比亦都比较大啊吓，咁你会觉得啦，纳斯达克嘅成分股同埋个比例系点样计算噶？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精密计算嘅，你可以啊了解到，单单科技股咧已经占咗纳斯达克成分股嘅 50% 啦，其他咧就系包括系一啲消费者服务、消费性嘅一啲产品啦、健康医疗、金融同埋工业等等嘅。想知更加多关于内容嘅话咧，你听呢个环。就会知道更加多噶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31啦，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有阿畅，直播室咧有小白啦，同埋嘉明喺度。喂，阿畅。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早晨。 今晚有波睇喎，系咪啊？ 冇错啊，咁啊讲紧嘅系港台电视32啊，32台咧平时除咗足球之外咧，其实原来都有本地嘅篮球赛事睇嘅、啊。 嗯。 今晚咧就会送俾大家2023年香港篮球联赛男子甲一嘅赛事，就有呢、這个。满贯对建龙飞马，就是今日傍晚的6:55港台电视32都会同大家现场直播。咁啊，话说咧，呢个满贯咧系刚刚嗰个银牌赛嘅冠军嚟噶嘛，咁啊实力系超强。咁啊，究竟呢个建龙飞马咧，今晚可唔可以偷鸡赢到一场咧？咁啊，大家记得要睇住呢个32台嘅直播啊！ 所以篮球咪必须要留意住啊！ 系啦，咁啊，如果冇入场嘅朋友，本身个球赛咧就喺修顿嗰度打嘅，咁啊，如果你冇入场嘅话咧，咁可以黐住港台电视32啦。系啦，咁啊，翻嚟31啦，唔知晚上有咩节目咧？ 咁啊，今晚31台嘅晚上7:35继续带俾大家铿锵集，咁啊都系讲体育、哦。今晚咧铿锵集同大家探讨一下咧，我哋本地体育发展嘅状况啊。咁啊，话说我哋港队咧刚刚喺呢个杭州亚运同埋亚残运都好好成绩啊，创下咗历史性嘅佳绩啦。咁但系咧，我哋都知道啦，运动员要有好好发挥咧，咁啊适合佢哋嘅场地咧必不可缺，所以今晚铿锵集就同大家睇下呢一个本地嘅体育场馆嘅发展嘅情况。咁啊，节目咧就会同大家一一介绍下咧政府陆续兴建嘅各种大型康体设施啦。咁啊，包括有呢个启德体育园啦，系启德体育园啊，出年就会完工噶啦。咁但系咧呢个即系香港有好多唔同嘅运动嘅体育总会噶嘛，咁啊佢哋各自都系期望緊有唔同類型嗰啲場館噶嘛，咁究竟呢啲政府新興建或者新規劃嘅場館係咪真係適合到佢哋嘅需要嘅咧？係咪真係嗰啲資源用得其所咧？嗱，今晚7:35鏗鏘集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都好有興趣了解多少少關於呢個啟德嘅體育園啦，因為知道個地方係好大嘅，亦都知道咧佢其實容納嗰個人數咧係非常之多，主場館咧真係可以夠話 Taylor Swift 開個 show， 係啊，亦都係吸引到好多即係國際知名巨星咧，系会嚟香港啦。 系啦，即系所以嗰个用地方面咧，如果系纯粹计体育运动方面，同埋譬如话其他嘅娱乐嘅活动嘅话，个比重会系点样样咧？嗬。 嗯，咁今日夜晚大家可以透过铿锵集咧就了解多啲啦吓。10:30嘅时间有咩节目？ 咁啊，送俾大家有呢个中国纪录片系列《人生拼图》，咁啊不知不觉间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嘅《人生拼图》，咁啊呢个节目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咧喺中国里面嗰啲残疾人士咧，嗰啲好热血、好励志嘅故事。咁啊，今晚最后一集咧，就送俾大家有两个故仔。咁啊，第一个咧就会带大家去到呢个四川啊。咁啊，话说呢个汶川大地震咧，咁啊，当时咧就令到有一位女性嘅舞蹈员啊，叫廖智，佢咧就跳舞嘛。但系呢个大地震令佢失去咗双腿。 哎呀， 系啦，咁啊。對於舞蹈員嚟講，冇咗雙腳啊，極大打擊啦。咁啊，但係佢冇意志消沉喎，佢仲即係幾個月後啊，即係佢冇咗雙腳幾個月之後咧，佢就重新帶住佢新嘅舞蹈作品上個舞台。咁究竟佢當中個心路歷程係點咧？佢點樣去到改變自己，去到重新適應去跳舞咧？嗱，今晚呢個故仔會同大家講下啦。咁啊，另外啦，亦都會帶另一個故仔啦，帶大家去睇下一個樂團喺內地有個樂團。叫做天使之音沙龙，佢系用音乐咧帮助嗰啲自闭症嘅小朋友咧走出呢个封闭嘅世界。咁啊，佢创办咗13噶啦。嗰、那个乐团嘅创办人咧会喺节目嗰度咧分享下佢点解有呢个念头要创办呢个乐团啦，亦都会讲下咧佢咁多年嚟佢见证住嗰啲小朋友咧点样成长同埋改变嘅。 好难得啊！呢、這个、 啊， 因为小朋友咧，如果佢系可能多数都系活喺自己空间嘅话咧，其实佢对外界嗰个接触咧，佢系有抗拒嘅、你点样能够用其他嘅方法咧，去到令到佢打佢嘅心扉，用音乐慢慢治愈佢嘅心灵咧？呢啲古仔其实系好好啊！ 系啊，相信咧，就算自己本身有冇小朋友咧，又或者自己嘅小朋友有冇特殊需要都好啦，透过睇到呢一集嘅节目咧，都会可以略知一二，究竟原来表达方式系唔系净系语言咁简单咧？ 系啦、 啊，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方法噶，嗬，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人同人之间嗰个沟通吓，有好多唔同嘅点子嘅。今日夜晚咧可以透过人生拼图啊，咁大家咧就可以知得更加多啦。好，倾住咁多先，唔该晒阿畅，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为悼念逝世的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首都天安门下半旗致哀，在本港中联办亦都下半旗致哀。另外，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香港特区政府亦都在今日在添马政府总部、礼宾府、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包括国旗和区旗。施政报告提出在合适的大湾区医疗机构为香港市民策略性采购医疗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关措施可短期舒缓香港医疗压力和轮候时间，当局会着眼于一些轮候时间较长、风险较低的项目，例如电子扫描和磁力共振等，相信可以作为跨境采购的医疗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牙科亦都可以是考虑的项目，因为本港牙科需求大，牙科医生和服务较短缺，轮候时间长，亦都属于较低风险的项目。现时亦都有不少港人会跨境往内地洗牙或者补牙等。而在救护车跨境运送方面，卢颂茂说考虑让一些内地医院和医护人员获本港事先批核，当有需要跨境时就可以让这些救护车南下。他强调这项服务不针对需要紧急抢救或者轻症人士，如果有港人在内地发生突发事故，例如撞车有骨折，首要应该先在附近的医院急救，等到病情稳定之后有需要才经救护车转回港。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在英国举行，与会代表同意签署一项声明，表明有急切需要进一步理解和应对潜在风险，在崭新的全球努力之下，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安全与负责，将会有利全球社会。英国首相辛伟成说，声明是一项标志性成就。另外，代表中国出席的是科技部副部长吴朝辉，在会上中方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这次峰会为期两日，重点放在人工智能风险管理。由于人工智能在确立疾病新的疗法和应对粮食短缺等的方面亦都有正面作用，预料各国将会亦都携手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探索解决之道。巴勒斯坦官员表示，300多名持海外护照人士已经离开加沙，经拉法口岸进入埃及。另外有70多部救护车运送伤者和随行人员离开。以军持续向加沙发动攻击，有报道指以军连续两日向加沙城附近一个难民营发动攻击。被西方指支持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伊斯兰国家应该停止向以色列出口石油和食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55点，升253点，总成交金额5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8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1.8，升4.8；友邦保险68.95，升1.55；小米集团14.76，升5.4；美团111.4，升2.4；阿里巴巴81.6，升2蚊；盈富基金17.44，升2.5。 恒生中国企业60.28升9.8，百胜中国337跌19.2，比亚迪股份235.2升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3，日元150.36，瑞士法郎0.905，加元1.384，人民币7.316，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31,952，升350，港金报18,510，系升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7.38，卖出1,98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去上水方向龙尾排到唐人新村，而去屯门方向咧一段都比较车多繁忙噶。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龙尾红梅谷路。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的车龙排到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底去小西湾，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唔怕痛，只因我有梦。为人生，残障人士都可以全力拼。电视纪录片《人生拼图》，记录中国残障人士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故事，让他们强劲的生命力成为你我的鼓励。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被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3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870。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世界不停转变，世代不断向前。 港台电视32为大家转播国际传播高端论坛，引领变迁时代。 一众嘉宾学者将就新时代、新商机及人工智能之机遇、管治与道德规范作演讲， 共同探讨新时代的新机遇。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将进行主题发言。 11月2日下午2点，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除咗网上拍片咧好受欢迎之外，都系一位创作歌手兼嘅 songwriter， 同埋系一位咧即系大电影嘅演员啊，嚟自澳洲嘅 Troye Sivan。 新唱片的封套我觉得设计非常之吸引好精彩啊。继上次的 Rush 之外有这一首新歌 Troye Sivan 这个礼拜上升三级去到榜的第七位 Troye Sivan One of You Girl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一分，嘉明、小白同埋阿欧都喺二台直播室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 ，Anna， 早晨，几位主持人，嗱，我讲一句嘢吓，神光第一线，快乐五天见。 哇，多谢你啊 ，Anna。 最紧要 嗰个贴文下边咧，我都留咗言啦，你哋睇下，好有意思 啊。哦，好啊， 好啊。 最紧要多啲咧，就热爱我哋节目嘅听众啊吓，多多支持， 好好听，我讲多次得唔得啊？大声啲讲多次。系讲多次嚟听下 ，Anna 吓、啊。 晨光第一线，快乐五天见。 啊、 yeah, 有意思啊！ 有意思 有啦， 几好几好。好啦，今日 心思噶， 当然有啦。 仲要记得我哋礼拜六日休息添啊！ 系啊，梗系要记住噶嘛，唔系乱嚟噶。 系讲得冇错。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Anna？ 嗱、我咧就点唱郑秀文唱嘅《终身美丽》， 好啊， 咁啊送俾余金强、林小明，祝佢哋11月8日。结婚13周年啦！ 哇， 祝佢哋婚姻美满。咁啊，11月份生日嘅有 Patrick、江秀芳、陈云玉、何以莲、邱秀琼、李雪梅、容建全、方清兰同埋 Kevin， 祝佢哋生日快乐。咁啊，特别系阿 Kevin 咯，识咗佢几十年噶啦。咁啊，好多时好多嘢都帮到手啊，特别喺电脑啊、资讯嗰方面咯，咁。咁啊，难得有个咁嘅机会，咁佢今个月生日，咁啊点首歌佢都未知噶。 哦， 而咧我俾资料佢上网听，因为佢个人好低调噶，等佢咧眯眯嘴，眯眯嘴咁笑啦。 咁啊，咁啊啱晒啦。 第一线嘅全体主持人同埋 fans 啊， 多谢多谢， 开心快乐，多谢你哋每朝带俾我哋咁开心嘅节目啊。 问翻啊，问翻阿 Catherine 先啦，咁佢咧就成日帮你喺电脑上面嘅嘢啦，喂，所以啱。你 send 翻条 link 俾佢，佢又喺电脑嗰度听翻， 系有所成嘅咁样， 系啦，几好啊呢个。佢通常系帮你电脑整咩噶？ 佢即系啲复杂啲嗰啲嘢，我唔系咁懂嘅啲咧，佢就搞掂晒。喂，佢好叻噶，快饭店噶。 喂， 喂 ，Anna， 你仲叻啊？你识到啲咁叻嘅， 系咯， 系咪先？ 系啊， 人哋又咁愿意帮你，你一定系一个好温柔啦，好亲和力好强嘅人啦。 系，咁我咧就即系睇情况嘅，即系对号入座咯。边啲朋友中意啲乜嘢？冇噶，大家朋友 系啊， 即系互利互勉，大家 好嘢啊， 成噶啱唔啱？ 所以咧，人生嘅胜利者就系 Anna 呢啲成呢。性格啦，嗱点解咁讲咧？即系譬如好似刘备咁样，刘备系咪最叻嗰个？我觉得唔系嘅，但系佢识得用人啊嘛，关羽、张飞啊、诸葛亮，全部喺晒佢身边， 袋咗落袋噶啦 吓，系嘛？系啊，咁啊最紧要大家都开心啦。咁啊，朋友无事常相见咧，就阿詹叔成日讲嘅。 讲件开心事俾你 好啊， 好请讲。 我哋而家签紧名啊，迟啲会收到。圣诞卡啊，众人签名噶， 哦， 到时你哋见到你会开心。嗱，咁我下个月又再打电话嚟， 好， 咁你又记得 Anna 啦，咁啊收到我嗰个卡。我下个月生日啦，因为 Happy Birthday， 系啊，到时我打电话嚟点唱咧？ 好 啊，好啊， 咁我都祝 你 终身美丽，多谢 Anna， 多谢大家咁话。 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 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已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斗你知己才是虚伪。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而家秋天啦，大家都中意 BBQ 啦， 都系嘅。 呢个天气咧 ，BBQ 咧，咁啊，当然系舒服啦。咁亦都唔系话好热，咁而且干燥嘅天气，就算你系用用炭去到透炉， 系 最原始嗰啲报纸 都爽啲啊， 系啦，都好容易咧就会透到个火出嚟嘅。 系啊， 咁喺烧鸡翼入边嘅选项入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嘅款式嘅，例如系黑椒啦、香茅嗱，呢两款咧我都几够胆讲系最大路嘅， 系 系啦。而家坊间咧原来都多咗好多咧唔同特别嘅款式嘅，例如系 wasabi 蜜糖啦， 哦， 系啊，喺街卖嘅啫，即系佢哋都系会帮你腌埋，跟住你就自己 wasabi 蜜糖，你发觉原来食落去个感觉咧系几好食嘅，因为佢有少少嗱，佢唔多嘅，因为佢都谂住你 BBQ 好多时瘦仔都会喺度啦， 系啊， 咁佢就会谂我少少 wasabi 嘅味，等你吊一吊个味，但系又唔会去到攻鼻嘅。跟住就甜啦，蜜糖落咗甜之后咧，咁就细路仔一定中意啦。咁所以咧， 有少少刺激， 但有少少刺激。咁所以咧，就我屋企小朋友都会食嘅呢只 wasabi 嘅日式芥辣嘅蜜糖。好啦，咁另外就仲有黄芥辣叶嘅鸡翼，我都有见过。 哇！ 系呢、這个咧就我就觉得 wasabi 嗰只会好食啲。 系 呢、這个咧就个味道就单调咗少少，因为佢单纯系黄芥末嗰个嘅味道。 嗯， 系啦，就冇咁多，就譬如因为 wasabi 又加埋又工鼻又蜜糖又甜咁样，系啦，甜翻味，咁个层次会多啲嘅、 嗯。 好啦，另外咧仲有啲嘅系而家多咗用柠檬去到腌呢一个嘅蜜糖嘅，腌呢一个嘅鸡翼嘅。系啊，柠檬咁佢送佢都系用柠檬再加蜜糖去到腌嘅。咁佢咧就嗱，譬如 wasabi 嗰个就工鼻啦，佢柠檬呢个咧就系酸又再加甜、嗯，所以酸酸甜甜咧嗰个感觉咧都系成为一种 就系西岭鸡嘅感觉。 冇错啦， 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barbecue 鸡翼的款式的。 我有听过啲人讲咧，当你喺腌制嘅时候，尤其是系讲紧啲白肉咧，用过柠檬或者用啲酸嘅嘢去刺激佢咧，个肉质会鲜啲，同埋会弹啲嘅。 系啊，会再弹少少嘅，同埋你因为本身个肉咧，通常肉都有少少嘅甜度喺度嘅。 系咯。 咁所以如果你能够用一啲酸味嘅话咧，其实系可以带出就甜啊嘛，即系食物嘅配搭好多时都系咁，即系譬如助酒，点解会有啲譬如利酒师佢嚟帮你调配分散纯熟四种唔同嘅酒清酒，点样去到调配啲食物咧？就系因为知道嗰个食物嘅味道，然后就可以用啲咩味道嘅饮品去提升个精华啊嘛。咁所以呢个都系嘅。咁其中一个咧喺BBQ 上面，大家亦都好中意食嘅咧就系烧棉花糖啦。 系啊， 烧棉花糖咧，大部分人嘅食法咧，我相信都系攞个烧烤叉拮住佢烧啦。咁 OK 嘅呢个烧，因为呢个烧咧其实系可以话正确添，因为你用网烧咧。 佢溶噶嘛？ 系啦，佢就会溶咗落去。 系啊，黐住， 黐住咗。咁你又食唔到腩嘅。咁有大部分人都系拎住个烧烤叉去烧，烧完之后咧就拎住个烧烤叉去，好似慢慢去食呢一个嘅棉花糖咁样啦。好啦，其实有一种得意嘅食法嘅。诶，系啦，咁你都系攞呢一个烧烤叉拮住个棉花糖，咁啊都系烧啦。咁你咧烧嘅时候咧就最好都系慢火少少。可能有啲朋友就心急会快啦，咁快啲烧。 唔好太贴近个火。 系啦，呢个咧我就觉得唔需要太贴近个火嘅。咁你就慢慢烧。咁你可以控到咧就成粒大嗰啲，我用大嗰啲棉花糖啊，大粒啲好食啲。 系啊。 咁啊嗰啲棉花糖咧就可以成个面咧都系好均匀嘅一种深啡色。你晒到咁嘅时候咧。你再嚟，你就攞出翻出嚟啦。咁你等佢攤凍咗先，因為棉花糖嘅温度咧係可以非常之高噶。 係啊， 係啦，咁啊會辣嘴啦，係啦，咁我就唔會用個嘴食嘅，我就用隻手。 哦， 係啦，所以要等佢攤凍咗少少先，然後咧你就攞隻手套落個棉花糖嗰度啦。你就可以一掹咧，慢慢掹，你可以將成個棉花糖個衣咧，嗰層外邊嗰層脆嘅棉花糖 咧，係啊係啊， 成個掹咗出嚟。 系、 哦，就好似一个圆形嘅一个罩咁样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你掹咗出嚟之后咧，跟住你就可以食咗呢嚿啦。然后咧，个棉花糖可以再拎佢烧。 哦，无限衣。 系啦，咁你攞咗个大嘅棉花糖咧，咁你就可以不断烧，就烧咗几次之后咧，咁先可以食完粒棉花糖嘅。咁你食起上嚟嘅时候咧，佢多咗窿味嘅感觉，或者多咗，因为 无限脆、 啊，热度咧系可以将嗰个甜度提升啊。 哦，系、哦。 咁你亦都可以令到试到一个咧就脆啦，而且系甜得嚟好香嘅棉花糖啦。咁亦都食落去嘅时候暖暖地，因为你已经将佢摊冻咗先啊嘛。因为太热，你手攞唔到啦。太熱你的嘴都吃不到啦，咁你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咧，喺你下一次 BBQ 嘅時候試一試呢個咧誒幾特別嘅食棉花糖嘅方法啦嚇。 我的享樂時代。 咁過咗個萬聖節啦， 嗱幾驚嚇你咧頭先。 系啦，过完呢、這个，除咗一个惊地嘅音乐之外咧，都可以讲下，惊地嘅 costume 咁样。 系 咁样嘅个万圣节咧，我就去咗一个 party 咁样亦、都有喺圣诞万圣节当日咧，行咗呢一个尖沙咀嘅海滨长廊，即系星光大道嗰个位啦。哇，我冇谂过咧，原来星光大道系有咁多。一家大细 系 啦，咁佢哋真系会系扮鬼扮马啦、小朋友女仔通常扮公主啊，或者男仔就扮。 我有见过人扮薯条， 我都有见到， 你有见到？ 我都有见到， 应该同一 set 嚟嘅。 我见到人扮 pizza 咯，可能见到人扮 pizza 系啦。咁佢哋咧系好得意嘅小朋友，真系拎住个南瓜啦，咁连南瓜嗰啲兜兜咁样啦，咁啊周围问人哋 trick or treat trick or treat 咁样，然后咧系真系有一班。人咧係等坐喺度咧，為咗俾糖小朋友咁樣，擺到明係香港市民嚟嘅，即係純粹係大家買一包糖喺度啦， 應下節啦， 應下節啦咁樣。咁嗰度咧，我見過我自己覺得最出色咧，就係、是、有個人著恐龍衫。 啊！啲恐龙衫我都有见过， 系 咪啊？因为我企喺度陪住阿仔啦，无啦嘢发落嚟，我一眼望落下低嘅时候，咩？原来就恐龙行过啊！ 嗰条尾系嘛？ 佢条尾啱啱发现我啊！ 哦， 佢就唔係我嗰、那個我見到嗰個恐龍咧，佢、啊、係真係有心嚇人嘅，佢、啊、仲要嚇小朋友。 係啊， 佢點㗎？ 佢真係無啦啦個頭咧，佢好高噶嘛，我諗兩米啦，係嘛？ 哇，兩米啊！ 好高，佢真係好高嗰只恐龍。 哦，咁唔係我嗰只啦，我嗰只見咗個細路仔嚟嘅咋。 唔係啊，嗰、那個係大，應該係大人，或者就算唔係啦，都係青少年咁樣啦。 估你嗰只應該係暴走嗰只。 係啦，暴走嗰只。 知啦，我知啦。 係啦，佢叫兩隻一齊行嘅，有一隻咧 行阿 B。 係啦，見到一隻有隻有個小朋友咁樣咧，佢就無啦耷低個頭，但佢一耷低咧，你想象下啦，嗰、那個人唔會好高嘅啫嘛，頂住咪米七咁樣啦。你個恐龍兩米幾咧，你咁樣一耷一耷低個頭咧，個恐龍頭就會突然間發咗落嚟一下，一發落嚟嗰下，個小朋友成個彈起嚇親，我就哇好衰啊，好衰啊， 好玩呢個， 係 有啲可愛版嘅恐龍咧，就係一個人啦，咁啊攞住一隻吹咗氣嘅恐龍下身，係，咁但係嗰個設計咧就係當你喺外邊睇嘅時候咧，你自己嗰對腳就變咗恐龍嘅腳，咁但係咧恐龍嘅身上面咧就有一對假腳係扮係你嘅腳，咁所以貌似咧就係你坐住喺只恐龍你就揸住呢一个嘅，你当系马鞭咁样样嘅东西啦，咁、就去骑住呢只恐龙行咯。咁嗰个做完就可爱好多嘅，就唔惊吓嘅，我都见唔少。 系咁，另外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你见到 superhero 咁样啦 ，Spiderman 咁样咧，小朋友好兴奋啦，见到佢话特登要同佢影相啦咁样。咁另外我自己都好中意一个咧， 我都见唔少，即系猪猪侠， 系啊， 高矮肥瘦咩都有， 系啊，系啊，有好多 Wednesday 啦，高矮肥瘦都有啦，好多 Antonia 啦，又系男男女女都会扮，唔知点解都要扮 Antonia 啦咁样。咁然后我见到一个好出色咧，就系蒙面男啊， 吓点样蒙面化？ 嗱，蒙面男咧，佢系真系好颓咯，我估佢应该玩完啦，坐咗喺街边嗰啲凳嗰度咧， 系 佢个样好颓啊， 辛苦晒啦，真系。 系啊，就同佢无面男嗰一种状况咧，哇，好神似。 原来佢系入戏啫， 佢好入戏，我嗰下真系忍唔住影咗张相，摆咗喺 social media 嘅。 哦， 系啦，咁除咗人啦，人就扮鬼扮马啦， 系啊， 狗仔都有啊， 哦、狗仔都系、啊， 我见到一只 僵尸有冇啊？ 诶、欸，嗰只扮蜘蛛， 蜘蛛啊！ 我嚟完咧，我心谂咁大只蜘蛛嘅，我以为见到啲咩巨型生物，我吓一吓，原来系一只比熊犬啦、啊，着咗件蜘蛛嘅衫， 比熊都好大只噶， 系啊，佢再着埋呢一个蜘蛛衫咧，就似史前巨物咁样咧行过嚟啦，我真系吓亲嘅嗰下，但系望一望。好得意啊！即系望真啲好得意，系全条街嘅人都系望佢咯。 哦，哇！呢、這个好玩喎、啊。喂，今年好似少见咗科学怪人、啊， 系 嘛、 哦？啲经典啲嘅 以前细个咧，我觉得万圣节我记得系有啲科学怪人啊，吸血僵尸啊。而家大家就唔玩呢啲套路啦。 或者中式僵尸咯， 系啦系啦，跳下跳下嗰啲 僵尸好多喎、 啊， 而家都、 啊、都仲系 hit 嘅， 仲系 hit 噶，仲系 hit 啦。嗰个啊嘛， 系啊，而家仲系有道符出现，飘下飘下。 做人都要有符先得啊。 真系冇理符。喂，讲开呢个万圣节咧，又八卦下嗱，香港都见唔少好精彩嘅造型同埋扮相啦。 系啊， 据闻咧上海咧都有唔少朋友咧扮鬼扮马出街，但系当地咧有啲咩咧，佢哋会扮大文豪鲁迅啦。 哇， 系、哦、啊，呢、這个好正。 佢哋都会有啲系做核酸检测嘅大伯啦。 哎呀， 我都有见到啊，香港都有啊， 系爆 嘅，系啊，香港都有、啊。 仲有啲系菩萨，我都好似都有见过佛祖， 系 佛祖， 系啦。我觉得呢一个咧都几好嘅，即系有翻，即系虽然 中国特色 系啦。万圣节虽然系西方嘅节日啦，但如果我哋要去唔好话庆祝嘅，即系去参与嘅时候咧，我哋摆翻多啲东方嘅色彩喺入边。 系啦， 我觉得呢个好玩、啊。 咦，你哋万圣节有冇实际上去咗边度玩呢？ 西九附近 吓， 系。 系啦，我就喺屋企附近，因为阿仔第二日咧要测验。 哦，呢、這个就系最恐怖嘅事啦，对佢嚟讲。 系啊，对佢嚟讲最恐怖啊吓。咁啊，同埋咧，佢其实都见到有啲小朋友咧，即系同校嗰啲，都系住喺我嗰条村嘅。佢哋就即系讲过啦，喺条村嗰度周围走嘅。 系 啦，咁佢哋亦都有啲造型嘅，多数都系女巫会比较上多。 哦，你哋会唔会有嗰啲？即系真系想唔同人屋企敲门 trick or treat 咁样咧？ 有啊，我寻日就讲咗，我哋今年系安排咗一个满足到49个小朋友嘅路线。 哦， 都几澎湃嘅呢件事，都几澎湃嘅。不过讲开小朋友嘅造型咧，我都想话今年咧都见到唔少系啲家庭装啊，就系啲唔同嘅一啲电影类嘅造型啦。譬如话除咗嗰套嘅孖宝兄弟之外啦，有好多蘑菇家族都系嗰个 嘅， 又甚至乎咧，我今年见过最投入嘅妈妈咧，佢系扮银河护卫队， 系。 嗰個綠色嘅 Kimora。 哎呀！ 咁所以呢位媽媽咧，係所有你見得到嘅外露嘅皮膚咧，油曬綠色。 哎呀！ 以前扮藍精靈就話油藍色啫，都已經係好難成 功。 但呢位媽媽係全身的綠色。 哇！ 結果係點樣樣咧？出到嚟佢兩個姐姐，一個姐姐係七歲，一個姐姐係五歲。 係啊， 佢哋啊唔認得個媽咪。真系惊吓到唔认得妈妈咯！ 哎呀，咁呢个万圣节佢哋就觉得开心啦。